12度，相对湿度 7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30227点，升317点，成交金额27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45点，升5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42点，升21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97.6，升3.8；中国平安95元，升2.35；南方 A 5015.56，升3.4；安石 A 50中国15.5，升3.4；友邦保险80.35，升1.05；建设银行7.02，升9；融创中国44.8，升8；华夏沪深348.25。是升了7毫，瑞星科技53.7升1，中国铁塔2.15升7仙。部分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3，英镑10.269，瑞士法郎7.825，澳元5.627，加元5.887，新西兰元5.316，欧元是8.8716。每百日元兑港元7.00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53。日经平均指数报22185点，升314点。港金现价报12080元，跌2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7.98美元，卖出1288.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青沙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松岭路啦，慢线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挤塞，龙尾就去到大围隧道入口。咁就系青沙公路去沙田方向啦，近住松岭路对开啦，慢线系有交通意外嘅，龙尾排翻去大围隧道入口。另外啦，较早前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而家元朗公路方向屯门咧，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排到去佛光街桥底。路面方面，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现在龙尾就到虎山道桥底，另外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漆咸道南一段都是繁忙。最后道路安全也会提醒你，停车熄匙先好打电话，不要做违法的司机。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社会上有人认为咩都可以试，他哋觉得吸毒系好小事，大麻、冰呢啲毒品唔会令人上瘾，佢哋仲以为冇人知道就得，其实呢啲都系自欺欺人。吸毒唔单止伤身，仲令到关心你嘅人伤心。唔好再匿埋啦，打热线1861866揾人倾下。记住，企硬唔剔嘢。 C 代表社区所有人。 CIBS 社区参与广播节目不拘小节， 讲一啲有关于少数族裔嘅节日。 I 代表一齐参与， 唔好用外表去判断我哋嘅价值， 都唔好用既有印象去标签我哋呢个社区。 情迷游乐园带你走入油麻地呢个乐园。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了，好多人说由他吧， 开心有一日，不开心有一日， 有些人可以， 但是我们做不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咧？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系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系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豹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爆粗的沉默。 诶，唔系黑豹乐队， 驯服不到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豹、 蚁侠。 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放纵快活人。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黄耀祖。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嚟啦，一二三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桂花田。 啊，多谢。 Happy birthday to you。 補足都唔緊要，第一次補足咯，好。 係啊，因為咧一定要自己招工先嘅。曾志豪，你係咪衰仔？ 我唔係衰仔，我唔記得咗嘛。 系啦，不过又 OK 嘅，你平时咩都唔认嘅，你做错嗰阵时，系啊，嗱，我认嘅，对唔住桂花田，今年咧我哋冇提早同你庆祝，但系唔怕，我哋已经叫晒所有嘅同事啊，落晒嚟直播室呢度啊， 大家 同你补足翻讲翻声 Happy Birthday， 系好难忘啊， 好难忘嘅， 系啊， 佢最难忘就系上个礼拜孤零零咧翻嚟嘅时候咧，不停喺度望下，点解冇人送嘢嘅？ 系啊，谂住 surprise 咗咧，你有冇谂一谂啊？ 每次阿黄耀祖可能出去洗手间咧，佢都会谂系咪攞蛋糕咧？啊，衰仔翻嚟咩都冇嘅。 系啊， 豪仔揾歌喎，会唔会系播石郭富城俾我咧？又冇嘅， 系啊，嗰啲爱的呼唤啊，嗰啲冇出现过。嗱，介绍下先，嚟而家直播室里面有好多同事啊 ，O 喺度啦， 有敬文， 系啊，敬文喺度啦，松哥喺度啦，阿信喺度啦 ，Barbie 喺度啦 ，Echo 喺度 ，Vincent 喺度啊，土喺度啊， 多谢晒， 都要同你讲声生日快乐。 系啊，知唔知点解大家咁急不及待就要喺我哋开麦第一秒就冲入嚟同你庆祝啊？ 惊我翻工啊？ 唔系，因为佢哋唔想再等太耐啊，出边 系啦， 佢哋要开会啦，想查就咪。走啊！ 同埋話曬都係嗰句，你今年本命年啊嘛，死都話到你七十二啦，今年 生日流流講個字啊嘛， 六十歲 點都話到佢就算啦。 咁你揀咗首你有咩生日願望先？ 我突然間咁講喎， 都唔怕咯，我哋都遲咗咯，你應該諗咗幾日噶啦嘛， 人人都要生日。快乐同埋身体健康， 好好真系，唔靠你呢个我哋都生日唔到快乐真系。 你明唔明啊？你身体健康好紧要噶。 唔系，但系我觉得对你嚟讲啊， 缺一不可，个个戴口罩唔掂。 系啊，但系我头先系尽力咧，你知点解我话想揾郭富城噶啦？但系 library 唔听话，嗰个 database 捞唔到嗰只歌俾你。 咦？你顺便投诉啊？ 咁梗系啦，阿监制头先我想唱只生日歌俾佢唱唔到啊，系啊。 OK， 好啊。 系咯，冇办法啦。 你想点咩情啊？唔系， 我哋有群星唱俾你听噶嘛，嗱，听下呢只。好 好好啊， 真系有得听 点啊？ 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甜满些。我最爱你与我这生一起。哦，那句明天风高路斜。 系啦，好嘢！嗱，林永康唱歌，每天我哋多谢，几冧啊，开心晒，真系啊！好啦，我哋多谢晒咁多位同事啦 吓。点都影张大合先啦，唔好走住啦，影张大合先。 都话佢哋好想开会噶啦， 系啊，好勤力佢哋。 唔想留低啦，佢哋已经。 人播歌咁点 去？系啦，冇办法噶，真系。 咁你有冇求其一首歌可以播住先？我哋三个可以影张相啊！ 诶，可以嘅，可以嘅，你都要攞到出嚟先得噶。我都话个 library 头先开唔到咯。 你明唔明啊？你急到开麦第一秒已经嚟啊！真系冇办法 嘅， 真系。 嗱咁样嘅，即系我不如讲翻星期六日做咗啲咩 啦。系 啦， 你讲下自己做咗啲咩先啦。 星期日咧，星期六咧，咁就系啦，都系生日啦。咁啊，屋企人咧约咗咧，我中午个餐咧就去食斋嘅。咁真系太耐冇去过食斋 啦。你好少听你食斋喎，真系。 咁即系你觉得踏入呢个年纪唔好啦，你不如食斋斋下佢啦。 我送一个咧，呢个唱片入边咧，阿郭富城系冇着衫影相嘅，我送俾你。 咁咧，跟住就就去咗食斋啦，即系好耐。跟住咧，我哋嗰日仲可以话，对上嗰次就系我爸爸离世嗰时就去食嗰个叫做 英雄宴， 叫英雄宴啦。跟住喺计时间计十一年之后咧，我哋就食生日饭。我哥就话：啊，你真系几搞笑，你都咁样。 十一年冇食过斋啊？你 冇去过嗰间食斋啫，系啦咁咯。咁跟住就食完斋之后咧，咁啊翻咗行咗阵街啦。你知女人行街行都好耐噶嘛，可以同个女啊，同个儿生女啊。屋企人啊，就行街，跟住咧，夜晚黄昏嘅时间，仲我哥咧车咗我嚟，同我妈咧落咗去果栏，哇！好似个夜市咁，好开心，买咗一啲平时咧喺日本超市觉得好贵嘅水果， 哇！ 我哋嗰日买 就香蕉啦。 是啊，摆俾你嘅。买咗成台，我讲成台呢都係500蚊唔使呢，买咗成台可以几家人分啦，好开心，买咗好多好多生果啦。 好啊，咁所以就食到你饱饱滞滞啦。 唔係，食得我好开心。今日就仲喺同教会同食烧咗个嘢食添。 係一阵间呢我哋再讲下你呢个 Happy Birthday 嘅 Weekend 做咗啲乜嘢啦。 係啊，郭富城爱都系爱的㗎，不过佢今次唔系呼唤，更加切合你嘅虔诚身份，系爱的祷告啊。 失眠时，心反反复复翻起去到当年时，继续爱还继续无知，继续痛还继续无依，想不到错或对，可跟你爱下去，但却不容易。爱过、痛过、错过，与你许多的友谊，心忐忐的，极不敢高呼你名字。我像个做错事孩子，不知相恋是不可理喻，没法捉紧了，便分开了，不得已。这一生只爱你，我愿你会重视。喜欢的相聚话别，是干了傻事。完全不知彼此都深爱过，彼此都找对了名字。没有半点爱意难启齿，明白我真的喜欢你，不可再失一次。如果你终会发现我的真挚，做错是孩子，不知相恋是不可理喻，没法捉紧了，便分开了，不得已。这一生只爱你，我愿你会重视。喜欢的相聚话别，是干了傻事，完全不知彼此都深爱过。彼此都找对了名字，没有半点爱意难启齿，明白我真的喜欢你，不可再失一次。如果你终会发现我的真挚，这一生只爱你，我愿你会重视。 喜欢的相聚话别，是干了傻事，完全不知彼此都深爱过，彼此都找对了名字，没有半点爱意难启齿，明白我真的喜欢你，不可再失一次，如果你终会发现我的真挚。 喂 Party， 曾志豪、黄耀祖， 广州拜个人。 阿天，你会唔会觉得咧嗰、那个生日咧预知咗嗰份礼物会有啲唔够气氛啊？ 我都会嘅， 系咯，即系点解咧？因为我哋成日会譬如喺即系买礼物啊，我哋三个已经去到一个咧麻木嘅阶段咧， 求鬼期 唔系求鬼期啊，成日都已经一事先张扬咧，就话不如咁啦，你讲俾我听你要咩嘅，大家互相买俾对方咧，跟住再进化到咧就系、是、上次阿祖咧帮我哋买啲靓衫咧，本来我哋工作用嘅。跟住阿田见咗就话，不如呢个当生日礼物，我要咗佢啦。然后我哋话好，我哋帮你 share 咗嗰个钱就算数啦。佢个生日礼物无端预咗几个月就已经知咗，搞到琴日我同阿祖讲，喂，今日咪要买礼物啊？话买咗啦。 买咗啦。 哇，咁、那个生日咪好平淡咯？今次。 哦，咁冇乜问题嘅，咁都已经。 我觉得起码实用啊，我都 OK 喎。 哎呀，证明我哋呢啲年纪仲细啊，我。仍然中意嗰个气氛多啲啊！ 哦， 哪怕你送啲唔等细嘅嘢咧，我都觉得哎呀，即刻收到啲个案嘢好玩啊嘛！ 明白你同埋了解你啊！如果咧要等你 咧， 正、 哎啊、 日嗰一日咧要收到份礼物嘅话咧，要阿豪姐又要记得买啦，又要有时间买啦，可能啊等七年啊先至有啊！ 唔系啊，我七年都未必有啊！你明唔明？唔 系我哋以前买过噶， 唔系咁， 我哋以前有交换礼物，我买过噶嘛。 有曾几何时积极过嘅， 有 积极过之后咧，打后一日求求其其，跟住到咗真系啊，唔知去咗咩。咩事哦？算咯，不如唔好搞啦。整整下到今天咧，不如自己买自己，我哋卡翻嚟计翻钱。 哦，你呢个唔系讲紧你屋企嘅现象嘅嗬？ 我唔系， 绝对唔会系投诉嘅嗬。 太认识你啦，你明唔明啊？所以咧冇期望，亦都冇失望咯。 但系如果以前咧，我谂起咧，如果系读书时代咧，咁你有冇成日听过有啲人嗰啲动作就系话，咦？佢又买早餐俾你食、啊，哇！哎呀，有得买早餐俾你、 啊， 真系 有意思啊！ 系啦，阿强咪中意你咧，嗱，热老实咯。读书时期咧，买早餐咧系你第一个啲献殷勤啦、啊，同埋即系表示关心嘅一个动作。 呢、這个真的，因为作为读书嘅学生咧，佢哋系早餐求求其其，求其拿住嘢一路行一路食噶嘛，我一分都唔食噶嘛。 嗰阵时你如果可以喺学校啊、得到 正常嘅早餐啊嘛， 总之系人哋买定俾你咧。喂，睇下佢咧朝头早又有人买早餐俾佢，女神 系 嗰阵时你系女神嚟噶， 肯定系啊。因为咧即系嗱，当然咧又无事献殷勤啦。嗰份早餐 非奸即盗， 嗰份早餐哇打孖食跟。我买一份你一起食喺、校园其中个角落一起食，或者未食完就唔系未翻到学校之前约埋一起食嘅时候，几温馨咧。 最近我都冇试过有呢啲咁样嘅， 咁梗系啦， 人哋唔会买俾你 啊，都睇唔到你都冇。 系我买俾人试过， 真系都咁尽啊！ 买俾人试过， 有冇亦都试过嗰啲叫咩？ 俾人买冇试过，好可惜真系。 即系推翻你，即系唔使啦，你行开啦。 冇嘅，冇嘅，冇嘅。我哋呢啲梗系一击即中噶啦，见到要先买噶啦，系咪先？ 咁就阴猪啦，我又享受唔少。 啊！佢肯定啦，你睇佢身形都知啦。啊，系啊， 睇你都知系似你啊，送外卖嗰啲噶啦。 唔系咯，嗱，但系咧，而家你终于有个谜团解开咗啦。点解冇人买午餐咧？冇人买晚餐嘅咧？即系嗰时翻学冇买唔到晚餐啦。 唔系，咁你唔系你中学生嘅时代，你先买咗早餐。就算你系嗰个叫做你初阶嘅时候啊，都就算翻工啊，都系初阶嘅时候买早餐多过一嚟就晏昼同夜晚噶。 系啊，早餐易入手。 系啦。 再连结埋我哋。 就可以食晏早餐，再食嘅就可以食埋晚餐，三部曲噶嘛。 我从来都冇呢一个 theory 喺我脑里面度噶，我唔觉得咧，如果最容易入手系早餐。因为我觉得大家未醒啊，就算你好有心思咧，嗱、我整晒成份早餐俾你，人哋会觉得哦，唔该晒，完噶啦， 傻猪嚟 嘅，未醒啫，但系嗰份窝心喺度啊嘛。 系啊，嗱，再加埋咧，如果你今时今日你收到呢份早餐嘅时候咧，再将今日份报纸贴埋喺隔篱 ，Mary， 其实我都买了一个月早餐俾你啦，你知嘛？其实我为你付出咗成一成先，十一成，其实我已经花咗300几分钟。 你买早餐俾你噶啦， 三百几分钟讲紧咧，讲紧几耐啊？ 系 哇， 五个钟噶啦， 六五钟三十系 喎， 五个钟咯，五个几六个钟头嘅人工， 冇错 ，Mary 讲紧我份人工， 我对你嘅爱有几深，用咗五个钟头嘅人工就有咁深啦，真系。 我要企五个钟头，或者我招呼客人五个几钟头先买一份早餐俾你，我对你嘅诚意 系啊， 就一百分， 系几咁大啊？嗱，因为呢个咧，2019年啊，有呢个叫做全球城市早餐指数，就公布咧就话咧，即系全球各地咁多个城市嘅民众咧，就话佢哋买早餐嗰个负担嘅能力， 系、哦， 其实即系话早餐、早餐添， 早 餐嘅价钱，同埋你嘅人工咧，当然系计平均数啦。咁佢拉匀之后咧，就发现，咦？这个城市的人大概用多少分钟的人工就可以买到一份所谓的标准早餐啊。 不过他们的标准早餐就跟我们都很预备不同的。 就真的很远我的。 因为外国人是这样啦。 他们觉得早餐是重要一点的，所以要丰富一点，而且应该要吃得健康。 是啦，他们的早餐的标准就是一杯奶啦，一件多士啦，蛋啦，还有一份水果的。 他多士都有两片那么大把的，可以有。 两片多士。是啦， 吃那么多东西他吃得下的吗？ 好少。好咗，一杯奶，一个鸡蛋，两片面包，个水 果，仲 未讲完， 冇啦，冇啦。 咁我又唔可以，即系你哋两位又可以作为标准，你哋两个一日食两份早餐嘅大佬， 两块面包， 佢咁样嘅啫，个早餐。 佢影出嚟咁丰富嘅，点解好似？ 喂，你数都有噶啦，有蛋，有面包两片，跟住有 一份水果，咩咁多沙律嚟嘅，整到假呢个系嘛？ 咁呢个总之系一个基本嘢啦。 唔系、 哦， 香港人嘅早餐，你试下去嗰个大开心嗰啲地方，你就系俾两片面包同埋一只蛋啊！我谂投诉咗啦，已经。 睇你俾几多钱嘅咋？ 咪就 系 咯。 但我哋标准噶嘛， 冇标准嘅咩叫标准啫？咁你食嗰啲一盅两件嗰啲，你食几多浓点心为之标准啊？冇标准。 所以咧，我哋香港咧就即系因为早餐款式太多选择， 咁又系有中式 紧要啊！嗬，我所以我话呢个早餐咧，不是我哋普通香港人嘅一个早餐。 嗱，你讲下你平时你平时食咩早餐？ 嗱，咁嗱，认真我咧就悭家。 但你那個好像很不健康，不是那個 很 健康的， 看 下 去好像很 不好吃，不是好像直情的，真 的樣子又衰，是吧？生日快樂啊， 是啊， 多謝曬， 嘔吐禮物。 我呢就吃麥皮的，咁跟住就會加個麵包咁樣啦，係啦，咁跟住如果我唔食麥皮呢，我就會食粟米片加溝嗰啲豆漿啊或者鮮奶啊咁樣咯。 總之你唔溝到結塔塔，你唔溝到好似一啲咧回吐過出嚟嘅嘢咧，佢就唔會食落去噶。 咁咧嗱，我琴日咧就好好啊，前日應該講前日好好咧，我就同阿榮榮咧就即係出咗去參加， 因為嗰日係正日啊嘛，係 啊，生日嘅咧就同阿榮榮，喂，不如我同你食個早餐啦咁，跟住就出咗去食個，哇，啲人都好豐富，佢食咗個仿鮑魚火腿通粉，跟住有個沙爹牛肉潛艇，仲有一個細細份嘅奧利， 嗱呢啲先係噶嘛。 有一杯朱古力咯，系啊， 要噶，我都要食呢、這个， 可唔可以问下几多钱？ 起码四十蚊， 唔使， 47蚊 啊， 差唔多啦。 一个早餐 A 嗰啲 friend 嚟嘅，系咪？ 系啊， 嗱、 啊， 我会食咩咧？我通常我每一朝头早咧就是、一块多士同埋一杯茶， 系， 系有阴功噶佢， 唔系佢真系西人嚟嘅，因为 系啊， 系啊，解请解说啦。 啱啦，饮一杯西茶，如果个西多士咯， 先西人啊，佢哋又有生果啊，又有奶嗰啲我都 冇啫嘛， 系啦。但如果咧我嗰日真系好攰啊，或者咧我要打定个底。即知道咧嗰日嘅工作會好忙啊，即係都冇邊有得食嘅話咧，早餐 A 茶餐廳嘅早餐 A 咧就我嘅至愛㗎啦，仿鮑魚 係啊，一定要㗎， 火腿通粉，跟住咧會有一隻或者兩隻嘅煎蛋啊咁樣，有個三文治啊，一杯嘢飲咁樣咧，即係呢一個平時如果食嘅話咧就30几蚊咯。 係啊，我嗰日都係食咗個，又係因為真係好耐冇食，我食咗沙爹牛肉麵啦，跟住咧兩塊多士啦，同埋一隻蛋同埋一塊午餐肉， 係 一个朱古力奶， 仲有咧 就系嗰个早餐咯， 仲有一个手指数唔晒真系， 食早餐食咗佢， 唔系总之就系嗰个早餐40蚊咯。嗱，你谂下我哋其实 其实你觉得贵唔贵喺香港自己食早餐咧，即系你唔好话去酒店食早餐啦。 高店游人咯，我自己想。 嗱，你问我，我头先就话我平时屋企就因为自己有面包机，自己做面包嘛。咁你40蚊咧就唔使日日洗嘅。 系。 如果我会话我日日朝头早要洗多40蚊去做一食一个早餐 A 嘅话咧，大话拍长计，我觉得贵噶。 40蚊其实都贵噶。 因为早餐好咁样食法啦。 因为香港人忙啊，好多时候如果你早餐都出咗去食嘅话 ，lunch 如果你唔带饭又要出去食啦。 系。 晚餐有阵时你 要同朋友见下面啦，嗰样嘢三餐都系食嘅话咧，呢一个嘅消费系好金噶。 系啊，因为佢呢个排行榜咧，其实佢就想话俾你听咧，你当地嗰个早餐同你嗰个人工嘅比例系点啊嘛。譬如香港咧，我哋排喺130几个城市里边咧，我哋排74，其实等于啱啱冇浪费一半。 系啦，平均价钱啦，可唔可以？ 系啦，我哋就用11分钟，即系要赚11分钟嘅人工咧，先买多一份早餐。咁、你话啦，喂，咩叫做高啲咧？咁样，譬如咧，佢话新加坡咧个位置系最高嘅，即系咩意思咧？即系话咧，佢哋人工咧，系可以高过嗰个早餐，佢哋系排37名。佢哋咧即系 用几多分钟嘅工作时间？ 平均咧，我睇下佢呢度先。唔使，佢话佢哋嘅日薪咧比例只系占1.4，佢突然间就换住咗第二个单位吓、 okay. 突然间转咗第二个单位。咁譬如如果咧你话台湾嗰啲嚟计嘅话咧，就再低啲啊。唔系，台湾都系台湾低啲。佢要工作咧20分鐘先買得起一份早餐。咁、但係咧，開頭我哋就話喂，台灣啲嘢好平㗎啦已經，但原來即係話咧，佢份早餐可能已經叫做平，譬如20蚊一個早餐。但原來佢人工咧可能每人得8000蚊。咁、你計翻起嚟咧，就會花嘅時間就多啲啦。頭先我哋咧自己粗略咁計咧，因為我哋冇拉雲嚟計啊嘛。我用我哋香港嘅最低工資34.5嚟計，我哋冇拉雲啦，即係冇人有啲高啲，有啲低啲、你當都係34.5嘅話咧。 其實咧，譬如一份早餐嗱，除翻一半啦，即係17.5啊嘛。34.5除一半就17.5咧，17.5而家可以食到個早餐嘅，可以嘅。不過就冇咁豐富啦。 豐富。 咁但係講緊17.5係半個鐘頭嘅時間咯。 都要半個鐘㗎。 即係話其實我哋用咗30分鐘嘅工作时间先食咗17.5嘅早餐。 如果要食头先有潜艇嗰啲咧，40蚊嘅话咧，恭喜你，你要做 个几钟头， 个零钟先有早餐食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消委会在市面购买50款三文鱼和吞拿鱼刺身样本进行测试，几乎全部验出重金属甲基红，当中10款吞拿鱼样本的含量超出法例标准，另外又在2款样本发现寄生虫和虫卵。被發現寄生蟲線蟲的是來自魚上的三文魚樣本，另一款是來自元氣壽司的吞拿魚樣本。這個樣本除了發現線蟲，同時發現蟲卵。至於刺身的重金屬甲基控含量，50款樣本中只有元氣壽司一款三文魚樣本沒驗到，其餘49款都有甲基控，當中10款更超出法例容許的標準，增鮮和重板庫的吞拿魚樣本超標較多。魚商和元氣壽司回應說不認同測試結果，增鮮就會要求供應商提供衛生證明，而重板庫已經立即停止採購吞拿魚刺身。消委會測試市面15款廚房紙，發現樣本的吸水量、吸水速度和拉力表現參差，5個樣本的細菌菌落總數超出內地標準上限，最高超標達4倍，如果直接接觸熟食，可能有機會引致食物安全風險。細菌菌落超出內地標準的涉及的品牌包括佳之選、超值牌、首選牌和 Freesia。 消委會說雖然所有樣本未有檢出金黃葡萄球菌等可致病細菌，但使用含菌量較高的廚房紙接觸已經煮熟的食物，有機會令食物沾染細菌，消委會已經將測試結果交給海關跟進。首選牌代理商說已經指示各分店將受影響批次產品下架，消費者有懷疑可以申請退款。 Freesia 代理商說已經將受檢測批次產品下架，並會與供應商跟進。华为创办人任正非表示，华为不排除出售 5G 晶片给美国苹果公司。 任正非接受美国财经网站 CNBC 访问时，被问到华为会否出售 5G 晶片给位于矽谷的智慧手机竞争对手，他回应说就这个议题，华为对苹果的态度是开放。CNBC 指苹果公司到目前为止未推出 5G 手机，华为向来只将晶片提供给自己公司的智慧手机，如果愿意出售晶片给竞争对手，是华为政策的重大转变，亦将挑战高通和英特尔。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开始在福岛第一核电站从堆芯溶解机组取出核燃料棒，预计有关工作风险极高。公司说工人将会以遥距方式用起重机移离核电站三号机组内的566支核燃料棒，其中514支已经使用，全部先运到地面，然后转移到燃料池储存。预料从三号机组移离所有核燃料棒的工作需时两年。福岛第一核电厂在2011年的大地震和海啸中受损，导致核辐射泄漏。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有雷雨，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减少，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30,195点，升285点，成交金额40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36点，升4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292点，升16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96.8升3元，中国平安94.7升2.05，建设银行7.04升1.1，安石 A50 中国15.44升2.8，南方 A50 15.52升3毫，融创中国45.1升2.1，中国铁塔2.11升3仙，友邦保险80.3升1元，吉利汽车17.04升1.4，华夏汇森348.05升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日元112.01，瑞士法郎1.003，澳元0.718，加元1.333，新西兰元0.678，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1，欧元对美元1.131。日经平均指数报22,190点，升320点。港金现价报12,080元，跌2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7.4美元，卖出1,287.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货仓啊，咁而家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咁较早前青沙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松岭路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啦，咁而家青沙公路去沙田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而家正常噶。咁九龙入口只系公主道过海少少车龙啦，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道骏业里旺角啦，同埋青衣九号货柜码头上昂船洲大桥啦，方向尖沙咀。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杨快乐。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为你加添爱的复活蛋。 封骚快活人想在复活蛋里面加一块胶布， 想闹交可以封住对方把口， 行街看戏就可以两个黐住手拖手， 遇到风风雨雨可以爱来遮伤口。 曾志豪、桂花田、黄耀祖祝大家 复活节快乐！ 二台为你加添爱。 如果有人同你讲，佢有一种毒药比其他毒药健康啲，你信唔信？呃人咩？毒就系毒，点会系健康噶？千祈唔好俾电子烟或者任何类型嘅烟草产品呃到你。其实无论系电子烟定系加热非燃烧烟草产品，都同烟仔一样会损害健康噶。想戒烟，立即打戒烟热线1833183。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火势系啊！呢、這个拍档咧，自识佢以嚟咧，我哋都习惯佢咧，就系甩甩流流啦，好多嘢都唔记得啦，唔紧要嘅，我哋知道，我哋明白嘅，都唔会怪责你嘅。咁啊，但系头先我有当佢话听日要放假嘅时候，同屋企人去玩嘅时候咧，我就话：诶、哎，你有冇做呢样？有冇做嗰样？有冇做呢样？有冇做？啊！竟然咧，佢话有、啊，我真系估佢唔到啊！系。佢其实有啲嘢紧张起上嚟，佢都可以紧张到嘅。佢觉得嗰啲嘢唔紧张，佢咪算咯，求其咯，生日啫嘛，算系咩啫？可人都有生日噶咯，嗬！我哋有请，听日会放假，希望佢玩得开心啲啊！有请曾志豪。 我都话女人讲啲嘢咧，唔好信噶啦。头先喺咪后，我同阿祖明明喺度话啦，唔好意思啊，唔记得你生日咧，佢就不停喺度话唔紧要噶，我真系唔紧要啊！你睇下佢一开咪嘅时候。都俾说话我哋听系咪？ 仲唔借？ 系咯， 仲唔借翻你啊？你系讲系咁讲， 我冇信过嗰句说话。女人讲嘢你信，你唔记得同人哋庆祝生日，你觉得你会有好日子过？我会选择收埋个嘴，因为我真系唔记得。我愿意受啊，田姐，田姐， 唔会。 我觉得我头先嗰个解释好多啫。通常去到某个年纪嗰啲大寿咧，啲老人家唔中意提噶啦。 唔系啊，如果真系老人家一定要提噶， 唔好提啊！佢哋话唔好 介年龄先至唔提啊！ 你意思系更年期 过晒嗰啲年龄啦， 但系佢可以更几次年噶，三更噶嘛， 食啊食 得 你，食达哥你。 情人永远都会有一啲好肉麻嘅说话，譬如呢一句：你看着我的眼睛。你在我的眼睛里头，你看见什么？系冇错，呢句成日都会有人讲噶嘛。而嗰个经典嘅烂 get 就话，我见到有眼屎咯，系几咁核突先得嘅。通常就话情人眼里边咧，睇下见唔见到自己咁样。最近亦都有人问呢个问题，喺眼中你见到啲乜嘢？不过今次问嘅唔系你嘅情人，而系有啲人会觉得嗰个系敌人。不过亦都有啲人咧就会觉得嗰个系佢嘅即系吓最好嘅爱人。嗰、那个系边个呢？嗰、那个系美国嘅总统特朗普。咩叫特朗普隻眼有啲乜嘢呢？哇，话说有张相被誉为可以预告定攞到下届嘅即系普立兹新闻奖嘅图片啊？点解呢？就话说咧，有人就影到喺个记者会里面咧，就影到咧特朗普个正面个样。咁啊，本来冇乜嘢嘅，咁但系眼耳口鼻啫。点知咧，就由于而家咧有超高清嘅呢一啲即系拍摄嘅即系质量啊嘛，唔知佢攞边部手机咧。一影出嚟咧，就发现，咦，放大下就发现，点解特朗普只眼珠里边有影像嘅？再放大啲嚟睇咧，就真系见到一个完全惊吓嘅一个图案。佢嘅眼珠里边竟然就望到佢外边世界嘅图画，佢竟然望到喺佢面前嘅嗰一班嘅传媒公众。喂，咩意思啊？你讲多次得唔得啊？咧，我哋眼望到嘅嘢咧，其实你知道啦，我哋只眼好似块镜咁啊，佢会反射翻入我哋眼球里边咧，先会成到个即系影像噶嘛。佢眼珠里边望到媒体，然后咧真系咧影咗佢张相之后咧， 你见到个漆黑嘅眼球里面就有佢面前嗰一班媒体啦、记者啦、嗰啲摄影机啊、嗰啲样喺度。哇！你淨係听到呢个形容呢，你觉得已经系好震撼啦。喺构图上面，喂，眼珠折射嘅影像竟然可以再俾你嘅镜头影翻出嚟，嗰度来回咗几多次先得噶？难怪有啲人咧就话，喂，好似系嗰个天空之镜咧，而家就镶咗喺你眼珠里边咧，影到出嚟。嗱，纯粹从摄影技巧嚟讲咧，就已经系都好难得噶啦，因为你真系要影得咁清晰、咁啱咧，仲要影到佢个眼珠，然后所有构图咧出到嚟咧已经好靓啦。但系撇除嗰个摄影嘅技巧咧，个意义都好大嘅，因为好多人就话咧，喂，特朗普系最憎啲传媒嘅，成日都话啲传媒咧讲假新闻啊，个个都话传媒对佢不利咁样嘅。咁究竟啊喺佢眼中嘅传媒系点嘅咧？咁而家大家就用呢、這个即系好启发性嘅一个角度咧，就去睇呢一张相，然后大家就喺度各自解读啦。哇，喂，望下特朗普只眼先，喂，眼里边首先就有传媒嘅样啦。佢眼里边嘅传媒系点嘅咧？就见到有条封锁线啦，因为咧佢哋白宫记者会同其他地方一样都有啲规矩嘅，前面有条线就叫你唔好逾越半步嘅。会唔会佢眼里边咧就净系望住嗰条封锁线咧？又或者会唔会佢系望到封锁线后边啲媒体咧？究竟喺佢眼中，佢哋系咪全部都张牙舞爪，谂住向佢袭击嘅咧？甚至乎有啲人咧就从佢嘅眼神啦，即系你知啦，佢个眼珠咧显示出佢啲神情啊嘛。有啲人就解读到咧就有啲紧张啦，觉得不安啦，即系话其实佢面对咧呢个媒体咧，佢都即系有啲吃力嘅，同埋佢都会好担心咧有讲错说话嘅。咁甚至乎咧有好多记者咧就喺度玩呢个游戏咧，就攞住呢只眼珠就喺度揾啦。喂，见唔见到自己啊？喂，佢眼中有冇你啊？嘿，可能有我啦，不过睇我都唔顺眼嘅啦，咁样你觉得好有趣，因为咧呢一张嘅图片咧，好似就折射出咧，究竟特朗普上任呢几年咧，同媒体嘅关系会系点样嘅？哇，你话呢张相有冇机会可以喺其他领导人身上面影到咧？真系好难讲，因为点解咧？第一，摄影嘅技巧同埋运气咧，好紧要嘅。你可能影一百张呢啲正面相咧，都未必可以俾你咁啱。找到一个焦点咧，可以睇到佢眼珠反射出嚟嘅影像嘅。嗱，呢个真系讲彩数啦。第二，唔系每一个政府嘅领导人眼中咧都有传媒嘅，所以分分钟你影出嚟，咦，漆黑一片，睇唔到嘅。咁到时唔好问点解啦，你问下你嗰个系咩政府啦。风头火势，嗱，老实讲。即系你话如果阿祖攞奖嘅时候咧，我哋想影佢一张咁嘅相，究竟黄耀祖眼中嘅观众系点嘅咧？究竟黄耀祖眼中嘅剧场会系点嘅咧？系有啲难度噶，因为你真系要捕捉佢嗰个眼球，一开一合，瞬间即逝嘅嗰个空隙，因为佢相对嚟讲个空隙比较细。如果都影到嘅话咧，正。不过我谂起嗰个风景区咯，一线天。我哋有请黄耀祖。 话说昨晚呢，我哋港台电视31呢就播返呢第28届舞台剧奖颁奖礼嘅精华片段啦。咁我都有睇少少嘅。我又觉得你冇讲错喎。上咗电视之后呢，块面好似仲大咗，而隻眼好似仲细咗。要睇到我呢隻眼究竟望近边，我自己都有难度啊。天水围惊艳愤怒鸟，呢、这个咧今日咧其中一份报纸个标题嚟嘅，就系话咧有一种嘅雀仔咧，佢个名咧就叫做红嘴蓝雀啊吓，我哋叫佢雀仔啦 ，OK， 因为咧其实可能大家都未必会知道红嘴蓝雀系点样，可以介绍少少嘅，即系佢个样咧就咁睇上嚟几靓噶，嗱红色嘅嘴同埋脚啦，身上面嘅羽毛咧就系蓝色嘅，尾巴好长咁样噶，估计咧个尾巴个连埋个身嘅长度啊有成60厘米。本身即我哋成日都会话香港有多啲雀仔嚟嘅话咧，系开心嘅事啊！但系点解今次会叫咗佢做愤怒鸟呢？就系话呢一只雀仔咧，竟然咧已经啊喺过去一个月啊，接收到500多宗嘅投诉，就系区议员咧就话喺天水围呢一边啊，有500多宗嘅投诉咧，就系话佢哋攻击啊 當地嘅市民啊，包括有啲乜嘢咧？有一個三個月大嘅 B B 啦，佢個頭部咧係俾呢只雀仔咧搲到出咗呢個血痕啊，最終咧係要 call 救護車嘅、哦。咁啊，另外咧仲有好多市民都受傷啊，就係話咧呢一隻雀仔咧會突然之間咧低飛，好似戰鬥機咁樣咧就攻擊市民嘅頭部同埋肩膊、哦，而且個數目咧即係個次數啊，好似係越嚟越頻密咁樣添。聽到呢一度嘅時候咧，其實都幾驚嘅咁樣，但係咧嗰度嘅區議員咧就話，其實咧天水圍嘅居民咧不嬲都相信咧，希望人鳥可以共存嘅，並唔係話要整走佢哋啊各樣嘢，但係佢哋都會覺得咧，漁護署係咪有啲嘢可以做咧？因為其實漁護署係做咗啲嘢噶，但係佢哋做咗嗰啲嘢咧，我睇到嗰陣時咧，我都真係揞住個嘴笑咗出嚟。你諗下啦，如果而家咧真係有香港嘅市民咧，就俾一啲雀仔咧，就係少少叫做襲擊啦，因為其實記者去到視察嘅話咧，真係影到唔少嘅相啊，係直情見到嗰只雀仔係點樣停留喺，你話睇一張相，我又唔可以用到襲擊呢個字啦嚇，停留喺市民嘅頭部啊、膊頭等等嘅地方嘅，咁佢就話大家都真係會擔心噶咁樣，而漁護署佢就犀利啦，佢走咗出嚟咧就俾咗三個嘅提議大家，佢就話會有用嘅咁樣，第一樣嘢就係叫大家咧避免著鮮色嘅衣服。我听完我觉得吓，咁即系全国天水围嘅市民要着黑色嘅衫咁样。第二样嘢，佢就系话避免要同雀鸟有眼神嘅接触。喂，大佬啊，都话嗰只雀仔突然之间咧会嘭一声咁样飞落嚟去袭击啲市民噶嘛？点样同只雀仔可以有眼神嘅接触啊？嗱，唔好话阿祖啊，嗰只眼比较细啦，其他嘅市民要同雀仔有眼神嘅接触，其实都几困难噶。点样避免咧呢一样嘢？因为而家嘅市民就系佢哋就算冇同雀仔有眼神嘅接触，佢都会去袭击佢哋啊嘛。好似嗰三个月嗰个小朋友咁样，只雀仔点解会去袭击佢？唔通佢哋真系有眼神接触倾过下偈咁样咩？另外一样嘢咧就叫大家啦，可以打开雨伞，又或者咧戴帽去遮挡。咁当然啦，区议员咧就会觉得，起码如果你可以俾到啲咧更加实用嘅方法咧，去保障翻当地天水围嘅居民嘅话咧，佢哋会觉得会放心一啲。暂时渔护署咧就俾咗呢三个嘅提醒嘅，咁啊情况就暂时都继续噶啦。不过咧，报章咧亦都有问到一啲嘅专家，佢哋咧一啲观鸟会嘅专家嚟嘅，佢就话可能呢一段时间咧就会系一般动物同埋雀鸟繁殖嘅时间啦。喺呢一段时间里面，佢哋会比较容易作出一啲保护嘅行为嘅，即系母性啦。咁啊，见到如果我啱啱有小朋友有蛋啊，各样嘢嘅话咧，雀仔们啊都好怕会有人咧就会去攻击佢哋嘅小朋友。希望咧呢一段嘅时间咧唔会太长，之后咧人鸟共存咧应该系可以开开心心嘅。我首先我要即系俾一个祝福啊，所有天水围嘅市民啊，唔使太担心嘅。我会觉得咁，当然可能你会话你唔系住喺天水围啊，我哋一个月啊已经有成500多宗嘅投诉啊。数目个数目，即系呢啲投诉嘅次数真系好多啊！点会唔担心啊？但希望好似呢个专家咁样讲啊，虽然渔护署嗰个提醒啊，唔系帮到好多手啦，但系专家就话希望呢一段嘅时间唔会系太长嘅，好快你哋又可以和平共存啦。风头火势，我认我衰。我唔记得咗同你提早庆祝生日，不过你大人有大量啊嘛，同埋你一早收咗我哋份生日礼物啊嘛，所以你一定唔会嬲我哋嘅。Happy birthday， 桂花田。 知啦，我明嘅，因为早呢排咧真系咧忙到甩碌啊，见到佢啲时间表咧，由朝早7点都去到夜晚11点先翻到屋企嘅，我明白嘅。咁至于我另一个拍档，我都明佢一向都系咁，所以我都话啦，已经谂到，哎，我明白嘅，都知道嘅，所以真系唔好介意，我系冇介意到嘅，早，唔好，我未讲完，唔好摆喺心里面 ，OK 嘅。点啊？未玩啊？OK， 嗱，而家咧，即系用咗好耐时间咧，即系大家用咗好耐时间咧，即系适应嘅5毫子胶袋税啊，咪胶袋征费啊，咁啊，大部分人咧都会啊带住一个环保袋出街，咁啊方便有时买嘢时候咧都可以用环保袋，唔紧我哋唔使胶袋啦。咁啊，仲有啲市民咧喺买餸嘅时候咧，就会用个买餸篮啦，同埋食物盒咧嚟载住嗰啲餸咧，就真系咧免胶袋。我都真系咧要值得学习啊，我都要积极咧去改变买餸嘅习惯啊，免得咧俾人话喂。你只系识讲唔做，觉得唔 知得噶，唔可以咁样噶噃。咁啊，系嘅，知道嘅。不过咧，真系咧要改变一个习惯咧，系都要时间去适应嘅。希望即系大家都系咯，可以积极啲啦。咁嗱，而家咧香港咧好多咧连锁嘅食肆啊，佢哋都走饮馆系咪？呢排兴走饮馆，我哋走数咁。如果你真系咧需要用饮馆饮嘢嘅话咧，即系唔系个个人都可以得噶嘛。咁啊咁你就问嗰个员工攞咧，咁佢都会俾你嘅。不过你要自己问咯。咁嗱，大家咧开始要适应冇饮馆嘅生活啦，咁啊，但系即系饮冻嘢嘅时候咧，咁啊唔系人人啲牙齿都可以能够咧，咁啊就咁淘口饮咁啊，一饮啊，哇，咁啲牙会好冤咧，会痹咧，会刺激到咧唔舒服噶嘛，咁嗱，有啲公司咧，佢哋将一啲胶饮管咧就转咗其他物料，咁咧希望可以咧将佢咧循环再用啦，又或者咧可以咧即系用即系掉咗佢都唔会话摆到千年都唔用嘅嗰啲胶嗰啲物料啦，咁啊，但系台湾麦叔叔咧，佢哋咧就咧将咧会转用新嘅饮嘢方法，咁佢就话啦，近排咧佢就直而家宣传咧就话啦，冷饮直接饮，咁啊，即系咩意思啊？咁嗱，佢哋咧就用咗冻胶杯盖。咁啊，冻胶杯盖咁都有冻饮嘅，一定有盖噶啦。咁有咩咁特别咧？咁唔系啊，大家咧有冇饮过佢哋嗰个麦叔叔嘅热朱古力啊？呢佢咪有个杯盖，有个位咧，咪可以打开个细细位咧，之后咧你咪就系喺嗰度可以饮咯，同埋即系跟住就可以慢慢饮咧，又唔会倒泻啦，又唔会热亲个嘴咁样嘅，记唔记得啊？系啦系啦，嗱佢将嗰个呢、這个呢款咁特别嘅热饮嘅形式咧，佢就放咗入去冻饮嗰个盖嗰度，即系话第时咧，如果大家咧去而家去台湾麦当劳先有啫吓，咁咧佢咧将个饮管嗰个盖咧，有少少位打开嘅时候咧，你当你饮嘅时候，第一唔会倒泻啦，第二啲冰咧就唔会随埋你个口嗰度倒埋落去你个口度，咁所以咧都系一个喺嗰个少少口个位嗰度咧就取代咗个饮管啦，其实都几方便嘅。咁希望咧即系打后嗰啲朋友咧，可以尝试下，即系其他食肆嗰啲咧都可以试下用呢、這个冻饮直接饮嘅，用翻嗰、那个。盖咧嚟冚住佢，开个少少位咧，咁就方便大家啦。因为有时饮冻饮嘅时候咧，当然啦，你话唔可唔可以转饮冻饮啊，转做热饮啊，其实都积极叫大家去改善。其实饮冻嘢都唔系好啱身体嘅。咁啊，用嗰个盖咧，希望咧，第时好多公司都系用呢嘅时候咧，咁就大家可以，得啦，唔要饮管都得噶啦。系啊，大家多多支持啦。 辛苦，我的路上有你陪伴着。 漫漫人生路，点点滴滴都幸福，为爱勇敢付出，失败从不在乎，哪怕我一生孤独。回头看看来时路，对与错我都满足，就算起起落落，只要不忘记该如何走，自己做主，别只是笑和泪也都无所谓，让我将梦变成歌。 都可以话系两代男神嘅组合嚟嘅，呢个系 绝对认同。 因为有谢霆锋同埋有 B 哥哥钟镇涛啊，《漫漫人生路》喺琴日金像奖里边咧，其实谢霆锋佢都可以话咁讲，谢霆锋同埋谢霆锋爸爸 系 都系一齐出现咗嘅、 啊。 首先就阿四哥就攞到呢个终身成就奖啦， 犀利犀利， 系啦，咁啊，即系大家都啊。即係覺得越，我覺得反璞歸真啊！佢其實冇乜好特別嘅，即係同電影好多感言，但佢就話俾大家聽，我好開心，因為嚟到我呢個年紀，我年紀好大啦。 係， 佢話全個場有邊個大得我啊？係啊，所以仲可以見到你哋，佢我覺得已經好開心啦。 連我哋嘅特首頒獎俾佢咧，都係話好細個就睇你做， 係啊，冇錯， 咁梗係啦， 係啊， 咁啊，真係去到呢個年紀嘅時候咧，我諗。即系如果有收哥喺度咧，佢可以大家比拼系咪啊？ 我真系唔知边个年纪大啲啊， 差唔多， 可能就差唔多啦。 期噶嘛，因为 系啊。咁但系就算你话咧后生咁多啊，谢霆锋咧喺佢其中一 part 出嚟颁奖嘅时候咧，个感觉都系 sell 紧咧。耐啊，点解咧？因为嗰 part 咧就特警新人类啊嘛， 已经二十年 系啊，佢同冯德伦、阿吴彦祖同埋李灿森一齐蹦出嚟嘅时候咧，然后就话特警新人类，不过廿年前 系啊， 跟住你望住咁都廿年前，但佢哋四个真系个样 keep 得好鬼好， 好好，但四个男神梗系好啦，系咪先？ 系啊，但你同当时嗰阵时嗰啲叫做即系金毛靓仔比咧，而家你望住呢四个结婚嘅结婚，生仔嘅生仔，凑仔嘅凑仔，又真系完全唔同晒。 荷里活啊，有两个 系荷里活就荷里活咁样噶。 系， 廿年匆匆啊，真系 时间过得好快，但系咧亦都要多谢晒咧，亦都恭喜晒所有琴晚嘅得奖者啊，即系无双攞好多戏，攞好多奖啦，跟住阿秋生又攞男主角啦，都可以话大部分嘅奖系众望所归嘅。 系啊，咁啊，继续支持香港电影啦，因为其实佢哋每一个演员出嚟讲嘅时候咧，都系想提你入场睇戏啊，喂。 购买昂贵嘅护发疗程，亦有消费者投诉使用单展优惠券时被要求补回差价。其中一宗个案显示，一名70岁长者喺一间理发店内被职员游说以近10,000元参与防衰老疗程同埋活养疗程，事主曾经以冇经济能力为理由拒绝，但理发后付款时被多名职员包围，语带威胁要求购买疗程，最终事主以信用卡缴付7,000元。事主的仔知道之后要求理发店退款，但不成功，向消委会投诉，最终在消委会介入之后获退款。消委会提醒消费者要留意预缴式消费风险，付款前要三思审慎考虑自己的经济能力和实际需要。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中央要求香港特区政府就禁止香港民族党运作提交报告，目前撰写报告的工作已经到最后阶段，希望短期内提交中央，并会在不影响司法程序下全面公开报告。林郑月娥在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香港研讨会致辞时重申，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有责任维护国家安全，同香港的利益是一致。他说，香港特区政府有宪制责任就基本法23条立法，政府会持续审慎行事，创造立法氛围。虽然23条仍未立法，但不代表政府会对违反国家安全和基本法的行为视若无睹。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今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清劲至 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有雷雨，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减少，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30245点，升335点，成交金额50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47点，升5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16点，升18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97蚊，升3.2；中国平安95.1元，升2.45元。建设银行7.05元，升1.2；融创中国45.45元，升2.45元；安石 A 五十中国15.52元，升3.6；南方 A 五十15.6元，升3.8；中国铁塔2.13元，升5仙；友邦保险80.9元，升1.6元；美团点评55.35元，升6；吉利汽车17.06元，升1.6。部分外幣對港元的賣價：美元7.841，英磅10.273，瑞士法郎7.825，澳元5.628，加元5.885，新西蘭元5.315，歐元是8.8709，每百日元對港元7.003，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5.579。日經平均指數報22190蚊，升302。日经平均指数是报22190点，升320点。港金现价报12080蚊，跌了2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8.3美元，卖出1288.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货仓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咧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方面，喺九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繁忙，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方面啦，西贡普通道去九龙方向近住福民路回旋处咧一段挤塞嘅，而家龙尾就排到去柏灵顿花园。咁反方向入翻去大网仔路啦，近住西贡乡事会利咧一段都系挤塞，龙尾去到西贡消防局。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道骏业里方向旺角、青衣九号货柜码头上昂船洲大桥方向尖沙咀。啱啱收到最新交通消息，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近住杏花村是有坏车阻路的，咁一带就挤塞啦，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啦。咁就是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近住杏花村咧系有坏车阻路的。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适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香港教育局会有个多元出路资讯 show， 啱晒中学文凭试考生去睇。 展览有30几个摊位，介绍副学位同学士学位课程、职业专才教育、艺津文凭课程、自资课程资助计划，同埋其他有用嘅课程资讯平台，仲有升学同就业讲座添。 几时举行啊？ 5月3号同4号喺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免费入场嘅。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心柔，想青春弹返你，梗系要听实 Made in Hong Kong 啦。 乜你以为化妆化得多皮肤就会差嘅咩？你睇罗敏妆日日化妆落妆皮肤都咁好，佢同李志光斗歌，听到我都好紧张啊。 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至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李志刚、超 B、罗敏庄、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宝宝天气 好啊，22度，气温相对湿度71%啦。听个节目《风骚快活人》，直播室有曾志豪、有黄耀祖、有桂花田。 呢、這个周末咧，我除咗工作之外咧，我睇咗几单新闻咧，我都第一个反应就话吓。唔係啊，話咁都得， 係啊，咁都得， 係啊，咁都得，所以我決定我一次過曬單講曬出嚟。 睇下先 咧，睇大家覺得咧邊一單咧係會話唔係啊，話咁都得之最啊，好唔好？ 好啊，好啊，好啊。 第一單，如果你突然之間發現你個銀行户口多咗53万， 係。 咁你會開唔開心啊？ 咁都得，我不嬲有530万嘅喎。 再多53万，因為其實530万唔係好多錢嘅啫。 我哋 係 啊，多53万 都未必夠俾首期。 喂，就係咯。 再嚟㗎，而家嗰啲錢真係唔見使噶嘛，係咪？ 我嗰日見到咧間1亿唔知幾多千萬嗰間屋咧， 佢唔知幾千 3亿啊！我見到嗰間。 唔係啊，佢求其喺條燈柱度貼喺度㗎咋？喂，買啊，1亿几啊！喂，買啦咁樣啊！ 嗱，你講開呢個咧，我即刻攞翻嗰張招紙出嚟先。 好啊。 我就係坐下車嘅時候就見到，係佢係咁寫嘅。係 點啊？ 單棟別墅，多種户型，一成首期收鎖匙，分層價錢住別墅，重點係3年白食白住，先住後俾錢。 即係點啊？3年都唔使俾錢 嚇？先住後俾錢。 即係佢講到啊，係你淨係需要俾一成首期就收鎖匙啦。 係啦， 頭3年唔使供，即係其實咪有嗰啲 plan 咧。 但個問題係頭一成首期幾多錢先？ 咁當然佢冇講啦。 幾千萬啊？ 係啊，咁佢冇講啦。但係咧，佢想吸引你就係頭3年都唔使俾錢啊嘛。 我都係，佢有呢句嘢。咁你可以睇到。 但我中意佢白食白住呢四個字咧。 係啊係啊。 邊有咁大隻鴿乸住街條白食白住喎？你真係你後面嗰幾年唔知點算啫。 可能佢個首期已經1000万咧。 可能系啦，俾咗之后咯， 系咯，真系有成亿几嗰啲咧，3000几蚊， 九龙塘啊，好多啊，我都见到， 通街贴啫嘛， 我全部都有睇嘅嗰啲街招， 如果我有。 我覺得我終有機會可以唔到嘅。 如果可以每日都有53万收嘅，我就去啦，我就可以揾佢啦。 嗱，但係又唔難嘅喎，因為唔知道一個人咧收到53万，唔係一個人啦，唔止一個啊。講緊嘅咧就係東亞銀行啊，疑似咧佢哋啊嗱疑似啊嚇，佢哋未即係我睇嘅報道啦，就未解釋到咧究竟點解會有咁樣嘅出錯嘅。 係 應該咧就係有，因為已經有多過一個嘅讀者同咗嘅一啲嘅記者朋友講，佢哋咧曾經咧都係咧有申請過一個咧叫做網上。结余转户及网上缴税计划嘅，即系一个咁样嘅计划， 系啦。跟住咧，去嗰度去银行开户口交税咁样啊。 类似啦，我唔知啊。总之就有网上嘅结余转户同埋网上缴税嘅计划啦吓。因为你报咗呢一个计划嘅话咧，佢哋有回赠嘅。你知而家嗰啲咩申请信用卡啊咩都好啦， 想吸引你啊嘛。 系啦，佢咧就会退翻咧5000蚊手续费同埋300蚊嘅现金回赠俾你嘅，理应系咁样嘅。但有多过一个嘅读者朋友咧。都发现嗰5000蚊嘅手续费咧就变咗50万，而嗰300蚊嘅现金回赠咧就变咗30000蚊， 30000啊！ 所以你夹埋咧就多咗530000蚊喺你个户口入边度啦。 嗱，唔系你俾佢啊，系佢俾你的，系 好惊。 可能我当真噶喂。可能佢當初同我講嗰時候，佢講少咗，其實佢真係俾53万。 咁你都係當真好啦，當好啦， 因為 好禮真啲嘛， 好快已經一盆冷水淋翻去你個頭腦噶啦。 咁你傳俾我噶嘛？ 我都想係咁樣。 我都就係想問，喂你，我冇叫你俾嘅喎，你傳俾我係咪可以唔俾翻你啊？係咪？ 我冇偷冇搶，你俾我嘅喎。 但係而家咧呢個情況已經解決咗啦，因為有關嘅交易已經取消咗。 佢自動同我喺個户口度扣啊！ 我又唔知係咪自動，因為。已經係有銀行同佢哋聯絡咗處理咗嘅，所以呢個咧你可以當空歡喜一場啦咁樣。 咁我咪嗰日都有啲利息嘅喂。 或者補足 你話咧， 而家香港冇利息㗎啦，周圍都冇㗎。 如果五萬三萬都有幾毫子啊， 幾 係 啊？ 我要咧話咧，要補償翻我心靈嘅損失啦。即係我突然之間咧，哇！我可能心臟病㗎嘛，血壓高㗎嘛，係咪？ 我開心咗個情況啦，跟住我就請咗好多人食嘢。喂，我又多咗幾廿萬啦。 佢嗰個計劃原來咁樣㗎，佢話咧只需要你交易金額咧滿十萬或以上咧，佢就會回贈現金300蚊，同埋咧會將嗰個手續費5000蚊咧退翻俾你嘅。 系， 就是、每次都系咁样咯。咁其实咧，你可以咁计过，每100000蚊就回赠300蚊。咁你总有一个数系可以回赠到53万俾你嘅。 哦，得， 即系唔知使到十几亿嗰阵时候，可能咪有咯。 系啊， 你借到咁大啊？ 系咯，即系你就有咯。 因为嗰位嘅网民咧，佢真系净系借咗100000蚊嘅啫，就得到呢个数啦。咁所以咧就系应该银行咧就出现咗一啲嘅系统嘅出错之类啦。 咁其实呢个都几吸引，如果咁讲，因为佢话唔单止一个人系有咁嘅错出错。 有几吸引啫？吸引啲钱最终都冇堕落袋嘅，你睇嘅啫。 同埋佢话好彩咧，你冇用过啲钱咋。唔系又俾人告啦，已经 吓 系啊，因为佢话咧， 讲真有阵时好怪噶，我银行有几多钱，其实我唔知喎， 咁 多钱 系 咪？ 又 或者其实咧，我咁少钱咧，其实咧无端端你使多咗唔知噶，真系 根本唔识数咁多个零啊，乜咁多个零，我以为习以为常都系嗰咁上下啦，你眯埋眼啫，你唔好睇结余噶嘛。 佢话法律人士话咧，如果你用咗呢啲咧不属于自己嘅资产咧，佢话咧你同喺借款车度跌钱，然后你执咗佢用嚟一样咧，有机会变盗窃。罪噶， 喂，我无辜喎、啊，法官大人。 哎呀，无辜你有责任要管理好自己嘅账户。 我唔理关你咩事啊？ 唔系喎，而家 你 钱多咗，而家你嘅钱多咗，人哋俾嘅你啊，你攞咗唔得嘅。 我问题我唔知多咗， 罗不实惠，唔系不知者，不知者唔可以当系不罪嘅藉口噶。冇错，系唔得噶。 我觉得如果系咁样嘅话，我俾人告嘅话，我会反告佢。 我哋咁话啊， 系啊，我 睇 你100000 啊， 明明系你俾我，我都唔知道，我唔小心使咗，你而家告我话要拉我咁，我做错咩啊？究竟？ 我想问，如果佢即系咧加嗰50几万咧入咗落我自己个叫储蓄户口度，咁我本身我自己都有钱噶嘛，我唔系躲你钱。 咁你自己会知本身你有几多钱噶嘛？ 我唔睇结余嘅，得唔得？ 得， 我真系 你睇 结余， 我 长期有好多屋企人就系入钱落我户口。 唔系你只要咁啱就攞咗五 万三万，我咪做你屋企人啊！你都入啲钱嚟我户口度， 你只要咁啱攞五万三万， 乖乖啲姐姐，我嗌你啊，乖乖啲姐姐。 我觉得咧，用一个正面角度咧，佢系宣传自己呢个计划嘅。 哦， 全港而家都知啦，而家全港都知道佢啲跟银行有呢个回赠，仲要连个优惠都讲埋你听，你每消费100000蚊咧就会回赠300蚊俾你，再退翻手续费5000蚊，然后你都话哇，咁都几抵喎！ 死咯，咁我讲呢单新闻，我咪帮佢宣传紧啦。 可能你计中计啊，无商骗局啊，又中咗啦。 哦，嗱，咁即系话咁点啊？我哋咪攞可以攞翻个53万咧？ 咩攞翻53万？ 我帮佢卖广告嘛，系咪先？ 计翻你个早餐指数咋？俾翻34.5你啊，最多。 好啦，呢间好爆嘅。 但系证明你系一定要成日 check 住自己个记录啊，如果唔系大件事啊，真 系。系咯，原来唔清咗自己嘢都唔得嘅。 系啊， 第二单冇咁爆嘅。 Okay, okay. 但系 都 惊嘅。如果你入到港铁入边东铁线， 系 你见到有一个人，除咗上车之外，佢好似咧穿斗方子咁样，有个 friend 喺个膊头度，穿斗方子咪成只马骝噶嘛，系咪？佢就唔系马骝。不过系一只蜥蜴， 蜥蜴 系啦， size 咧系啦系啦， 嗰个 friend 啊， 系啦 系啦，跟住咧佢个 size 你话算唔算好大，又唔系好算嘅， 所以见到咯。 我其实我会话中型 size 啦， 蜥蜴 噶啦， 变色龙，石咩？ 谂到先讲， 手工系啦， 手工啊， 石龙子。 好 系咪同一样嘢嚟啊？ 系亲戚朋友嚟嘅。 好，我俾阿片睇下嗰张相，你觉得算唔算大？ 壁虎，哇，其实大， 其实系横跨成个头噶啦。 哇，呢个好型啊！ 哇， 咩啊？ 我哋细个睇圣斗士嘅时候咧，呢个真系其中一个唔知咩巨蜥座嘅白银圣斗士嚟噶。 系，因为 一个头壳顶啊，有个蜥蜴咧，直情咧好似个头盔咁样咧，笠住咗佢噶。 我想话咧，佢 两 嗱头先你话喺膊头，点知咧佢后来咧，因为佢真系真蜥蜴噶嘛， 变真头。 佢行咗上去咧，一个好似保护佢嘅头颅， 头盔咁样咯， 头盔咁样，但系侧边影系靓 嘅。嗱，因为咧喺等紧 有型 港铁嘅时候，月台咧就系喺膊头嘅，上咗车之后咧， 嗰个蜥蜴都惊啦。 佢上床都舒服啫，咁樣佢就爬咗上個頭殼頂度。 嗰個事主咧就唔理，裝都係照樣耷低頭撳緊手機咁樣樣，好似 咁大家當然就即刻影低啲相啦。得出嘅結論就係話：喂，乜可以咁樣嘅咩？嗱，你唔驚啫，話曬蜥蜴啊嘛。但係有啲人你見到可能已經會嗌噶啦嘛，係咪可以嘅咧？咁樣。 定唔得啦，因为佢系动物嚟噶嘛，叫做嗱、你我想话，但系隔篱我见到人咧，佢都当若无其事咁样噶。 因为都话咯，周润发搭地铁你都睇唔到佢噶嘛，而家。个个耷低头啊嘛，阿发哥嗰阵时讲过噶嘛，诶，我搭地铁边人望我噶，大家真系望手机嘅啫，系咪？更何况佢系边个啊？佢系其中一个演艺人啫嘛，四翼仔咯， 系啊，四翼啦， 佢都四翼仔啫， 但系都系冇职员去捉佢噶嗬， 职员咧就冇啦。 讲紧 嗱，嗰位嘅读者咧影咗相，嗰位读者咧佢就系话咧喺呢个粉岭站度见到嘅，咁就见到有呢位嘅年轻嘅男子，膊头上面就有只蜥蜴，好乖咁喺度等紧车，而呢位影相嘅朋友都会有形容噶，哇，其实只蜥蜴都几乖噶，佢又冇周围走啦，而乘客系冇乜反应嘅咁样。 其实嗱，你哋又唔熟啦，我咧又睇 Discovery Channel， 我就知点解啦。 你敌不动我不动， 蜥蜴系会变色噶嘛？ 蜥蜴唔一定会变色， 变色龙先变嘅。 呢只佢会随住嗰个体温上升下降咧，佢会将佢同周围嘅环境咧变化，譬如变成一个真系噶， 嗱温度系啦，蜥蜴 佢沙漠里边嘅时候咧，佢就会即系同啲沙嘅颜色一样。去到石头咧，佢就会将佢变色成为一个黑黑地嘅石头。好、明显，佢应该就用咗呢一个变色龙大法，所以就可以由闸口一路杀到佢车厢嗰度。 系啦、可能咧嗰个男事主咧，明唔明先？摆喺个头度，佢冇变黑、啊。 佢逐渐变黑 有冇俾钱噶？港铁 咪啦， 我最想知 嗱，就咁样嘅， 系啦。 仲有嘅，我中意有啲网民好好嘅创意。佢系导盲式咧，可能系 系啊！你识啲咩啊？ 系啦，有导盲犬，可能佢本身就养咗导盲式咧。嗱，佢喺佢个头壳顶上面，可能咧行咗咧，条尾就摆一摆咗， 咁 系啦，翻一翻咗，佢就哦 ，OK， 向左行，行右啊，主人咯，佢向翻右下，系咪先？唔错喎。 嗱， 边度有位咧？佢就即刻跳落嚟，喂，前面有关我座，冇错，危险，即刻变红色，哇，可能系咁样咧。 几好喎？咦，你 系咪啊？ 喂，你真系 我中意佢呢个导航啊，真系。 佢脑袋无限创意咁啊！一日都要招呼佢个仔 咧，今日未食嗰个人心嘅，已经算系咁啦。 嗱，港铁咧又回应到嘅，佢就话咧，根据翻个记录啦，系冇接获到有乘客咧就向车站咧反映有相关嘅事宜嘅， 睇唔到啊，因为 唔系先，咁但系。咁即係證明嗰段時間冇職員睇到 咁都好珍惜咯，睇唔到。 唔係啊，就算佢冇變色嘅話，其實佢帶多咗隻蜥蜴上去，其實未必係個職員會逐卡逐卡去檢查噶嘛。職員見唔到我又唔會話職員係錯嘅。 會唔會啲人當咗咧？佢係嗰個名牌牌子咧，嗰個特別版啊？ 哦，係啊， 嗰個牌子係用蜥蜴做標誌噶嘛？ 哦哦， 個 L S D 咧，會唔會係咁樣啊？啲人以為話依家咪特別版嚟㗎？ 立體版，係 啦 ，3D 立體版。 我真係想象唔到，如果我真係喺現場度見到會點嗱？我唔驚蜥蜴嘅，因為我有朋友屋企養蜥蜴，即係佢哋只有其實越嚟越多噶啦。 而家條蛇咧，你咁驚蛇？ 時間我個朋友屋企有蛇嘅大量添，我同佢講到明㗎啦，你試攞一條出嚟啊，即刻絕交，因為我驚我會賴 A， 我驚我會 即刻 喺你面前度，我唔知會發生啲咩事啊。 咁如果係蛇咧？ 蛇 会唔会 梗系惊啦？蛇我会好惊啊！ 我意思话你会唔会即系真系告发俾职员听话？ 我会。你话就算讲真系蜥蜴嘅话咧，如果我真系见到而只蜥蜴系有影响别人嘅话咧，我谂我都会揿钟仔啊！即系你咪揿钟同个车厢个职员去联络嘅，因为你的而且确嗱，你唔惊啫，你养可能蜥蜴都未必一定系有毒定系点样嘅，但 系 其他嗰啲人见到可能有小朋友噶嘛，可能有老人家噶嘛，唔知道啲咩情况噶，咁可以有危险嘅情况出现噶。 会唔会系守护神嚟噶？出面有啲咩蚊叮虫咬嗰啲咧， 就舐咗佢。 蜥蜴系食晒嗰啲噶嘛，佢简直系将帮你保护噶 真系。你肯定你咁认识蜥蜴， 梗系。 你又话佢变色，又话佢食虫，系咪真嚟嘅先？ 家庭组合嚟， 唔系 咯。但系问题系佢有冇用锁有冇用锁链链，即系 锁链链啊？ 锁链 链住佢， 唔系唔系佢系绑住佢，等佢安全，得唔会周围揈啊嘛？ 睇张相咧，应该就冇呢类型。 佢自由行嗰条蜥蜴。 好自由行 噶，好安全啊！ 但你谂下，但系阿蜥蜴仔咧，即系佢嘅主人咧，反而就唔惊，佢觉得佢唔会走得远噶。 佢会唔会玩具嚟噶？而家好真噶嘛，胶啲好真噶而家。 嗱，咁我讲唔晒啦，有咁多单，讲呢两单先，边单爆啲？你边一单你喺现场见到会惊啲？ 我如果喺现场。你同一時間收到銀行卡有53万，得隔離嗰個係蜥蜴仔嘅，你會邊一樣嘢嗌得大聲啲？我覺得係佢收翻嗰53万，我會嗌得大聲啲。 沒有必要地相識，竟使我做情敵。明白你早已是他。 多一晚而心事，若要愉快便要学会忘记，心地好得不有话你难恨过，为什么一起明知总不可一世在这重生拥抱到下世，期待看看你那万人迷全地就在你婚礼，仍短足一生相爱过告别了反正也不费，幻想得不到的一切大概悲哀总有快乐能代替，这只有我选择， 开一世，头先啲欢呼声系 CD 嚟，唔系我嚟。 知道， 系 后边呢个做唔到咁多把声嘅，我哋都信嘅。 究竟边度最爆咧？ 系啊，头先啊， 嗰两单都唔够爆。 系，我觉得都唔够爆。 系都输，我都认佢。 系啊，最爆系佐敦。 佐敦，佐敦有几爆？ 系佐敦爆到咧，爆到爆到死。 嗰啲叫做咩？嘉宾满座啊！ 系啊，系啊，高朋满座。 系啦，而家要改做嘉宾满座。 嘉宾满座嗰个大厦咧，爆晒棚。 系 啊。之前我哋上个礼拜定系前个礼拜都。 之前噶啦，早有讲过。 系啊，我哋一齐都分享过咧。哇！即系个大厦咧，立文法团嗰度咧，即系管理。处写咗用手写咧，写咗喂，大家唔该嚟呢度大厦时候咧，有啲规条咧，大家遵守下。 系咪好似咧，就系话咧，多咗好多咧内地嘅游客就去到嗰个咧，成栋大厦 打针啊， 系啊，打针嘅，又有 做 洗衣生啊，咩都好啦，系啦， 跟住又会有唔同嘅情况出现啦，总之就排晒长龙啦。 佢而家连男女厕都入错咗 啊， 真系。 有女职员咧就投诉啊，有男士啊就入咗女厕啊，搞到佢哋咧即系惊惶失措咁样。 我见到有一个咧就话个诊所咧。嗰、那個玻璃門啊，底嗰部分咧撞爛咗俾人，佢揾有僆仔玩夾撞爛咗。 哦，係啊，因為即係好多拖住夾嚟咧，就趁住呢個禮拜五六日咁樣啦。因為咧星期六咧就係最高峰期嚟嘅，因為星期日咧好多醫生都休息嘅，咁就趁住星期六嗰個朝早就係高爆嗰個時間啦，嗰個位置啦。 但係最爆嘅都唔係佐敦。 边度啊？ 最 爆而家应该系， 你冇得玩啊你！ 我唔使玩啦，我听我都觉得好玩咯、 啊。我哋今晚同你玩， 唔系我哋而家谂紧啊，佢哋全部网民都谂紧啊，佢会唔会发律师信俾 Siri 咧？ 系啊，Siri 告佢咩好咧？ 告佢乱咁讲嘢， 造谣生事咧，Siri 卖广告啦， 你睇路啊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联办主任王志文话：香港嘅安全系国家安全嘅部分。 维护国家安全是一国两制宪制使命，在维护国家安全一事上，特区没有特殊，只有一国之责，没有两制之分。王志文在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的活动致辞，提到香港法院对策划组织非法占中行动的九人全部作有罪裁决，4月9号是彰显香港法治精神的重要一日，为香港法治和公义写下重要一页。他又批评香港有极少数人和反华政客唱衰香港，尋求國際干預，拉香港納稅人的後路，縱揚賣港求榮的行徑，令香港市民蒙恥，被全體國民和祖先所唾棄。消委會測試市面上14款循環線的安全和效能表現，發現7款樣本不能通過部分安全測試，例如有样本有机会夹伤手指。14个测试样本售价由480元到1690元不等，当中最贵的 Renado 未能通过绝缘和防触电保护测试，除下风扇罩之后成人手指可以接触到摩打外壳，而且有电线未有适当固定和绝缘距离不足。最便宜的德国宝部分外壳胶料和内部塑胶元件不能通过750度和860度灼热线测试，物料在高温下会着火。多间代理商都说已经向消委会提供相关的安全测试报告，以证明产品符合国际安全标准，德国宝就认为属个别事件。消委会公布年度超市价格调查，230项较受欢迎货品在4间大型连锁超市，去年的总平均售价整体较2017年上升 1.4%， 升幅低过同期通胀。食米和茶包的总平均售价升幅都超过一成。消委会说部分货品组别中，同一组别各款货品的最高和最低平均价格变动幅度可以相差超过两成。消委会建议市民购物前货比三家。个别货品方面，消委会举例，去年底一度传出因为生产商申请破产而在本港掀起抢救潮的一款鸡肉肠，平均售价上升超过 5%。对于消委会在吞拿鱼刺身样本检测出甲基汞含量超标，食物安全中心说已经根据消委会资料从相关零售点抽取样本检测，其中3个样本甲基汞含量超出法例标准，已经指示相关零售点将有关刺身下架。调查仍然继续，如果有足够证据会提出检控。食安中心会按需要加强检测水产样本汞含量。至于消委会在2个刺身样本检出并没有蠕动不能确定是否活的寄生虫，食安中心已经跟进调查，没有发现任何违规。中心建议公众最好避免进食生或未经煮熟的鱼。食环署会继续教育和提醒业界，应该向进口商索取由来源地发出的官方卫生证明书，以确定食材经过适当处理。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天日有雷雨，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减少，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30085点，升176点，成交金额58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224点，升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233点，升10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 腾讯控股393.8冇升跌，中国平安94.35升个七，建设银行7.01升八仙，安石50中国15.36升两毫，融创中国44.9升个九，南方 A 50 15.45，南方 A 50系15.42升两毫，美团点评55.45升个七。中国铁塔2.11升三仙，友邦保险80.45升1.15，中人寿21.4升3.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11.94，瑞士法郎1.002，澳元0.717，加元1.333，新西兰元0.678，人民币6.71，英镑对美元1.31，欧元对美元1.131。日经平均指数报22,193点，升322点。港金现价报12,050跌32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8.27美元，卖出1,288.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近日杏花村对出有坏车阻路啦，咁一带咧比较车多噶。咁较早前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日九龙货仓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西贡的普通道去九龙方向，近住福民路回旋处比较车多，龙尾就接近木棉山路。另外西贡公路入西贡市方向，近住西贡乡事会里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津桥对出。咁提一提你啦，由于强风关系，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嘅最高车速咧，就会由每小时嘅100公里降到每小时嘅50公里。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道骏业里旺角、青衣九号货柜码头上昂船洲大桥啦，方向尖沙咀。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饮咗酒或者食咗药都唔可以踩单车，单车唔可以踩上行人路啦，载人同埋载大型货物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为你加添爱的复活蛋。 大家好，我哋系师兄祠堂。 如果要摆样嘢入只复活蛋度，摆咩好呢？ 我摆斌师兄， 我摆凌师兄啦， 我摆一师兄。 哇，咁多嘢摆，只蛋唔够位喎。 咁摆边啊？ 摆上台咯。 摆我哋上台，好啊！ 二台为你加添爱。 响里面可以找到共鸣，启发灵感，可以有曲折离奇的情节，扣人心弦的故事，出人意表的结局。找一本你喜欢的书看看，可以给你无限空间追寻梦想，看书的乐趣和魅力任你尽情探索，共享喜悦新时代。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电话号码18723888啦，我哋打电话嚟做咩咧？系啊，今日星期一啦，有人人赞我赞人人啦。今日咧，我哋咧就因为 赞嘅主题， 因为有一个题目系我哋一阵稍后会讲嘅，咁我哋咧跟住就啊，不如赞下佢哋啦咁。 就系工人姐姐。 系啦，咁啊，即系而家香港咧，好多家庭咧都会有工人姐姐噶啦。咁啊，不论服侍细蚊仔又好，啊老人家咧都可能有工人姐姐服侍嘅。咁啊，想赞下你嘅工人姐姐有几咁好嘅时候。电话号码18723888，欢迎大家打个电话嚟啦。 甚至乎琴日金像奖 咩啊？ 佢哋都讲笑咁讲咧，就话哦，你话会唔会有个工人姐姐好似《沦落人》里面嗰位即系女主角咁样咧？ 咁啊都攞咗最佳新演员啦。 系啦，又靓啦，仲话咩唔够一年识讲广东话啦？ 识做你添， 识做你添，又照顾到你。其实可能真系现实有好多噶。 因为咧，其实就算唔好话照顾小朋友或者照顾老人家， 系 好细心啊。其实就算你屋企冇老人家冇小朋友啊，可能譬如。好似我咁，工人姐姐可以帮我照顾得只宠物好好，又或者系我对于工人姐姐系可以好放心嘅，我唔需要担心我啲钱摆喺边啦，因为永远都唔会唔见嘅，我唔需要担心工人姐姐会唔会偷懒啊，定系任何嘢咧，有咗呢个信任，真系一家人咁样嘅话咧，欢迎你，因为我哋好多工人姐姐其实系听得明我哋讲嘅广东话嘅，你就借住呢一个咁大个嘅平台啊，大大声赞下佢啦。 系 电话号码18723888，人人赞我，我赞人人。今日我哋赞嘅系工人姐姐。 朋友，你寂寞吗？你老公系咪已经满足唔到你讲八卦嘢嘅需要咧？你系咪觉得两个人已经唔够喉，想多啲人一齐讲是非啊？ 好热啊！ 这个话题 好深入啊！ 讨论，欢迎你打开广播道人妻信箱。嚟啦， 喂嚟啦个音乐啊！ 嚟嚟嚟嚟嚟嚟嚟嚟嚟， 系广播道人妻信箱开始。 朋友，你寂寞吗？老公系咪已经满足唔到你讲八卦嘢嘅需要咧？你系咪觉得两个人已经唔够喉，想多啲人一齐讲是非啊？ 好热啊！这 个话题， 快乐真系不知时日过啦，话咁快就放完两日嘅假期，之后又嚟到星期一嘅风骚快活人广播到人妻信箱啦。系咪啊？好挂住我咧？系咪好挂住我哋听众咧？喺未有人妻信箱之前，咪有好多嗰啲乜夫人啊、物夫人啊，为你解开情感嘅疑难嘅，真系可以长做长有噶。点解咁讲？坊间实在太多嗰啲卡嘅 case。上星期咪有个蠢老公自编自导自演，之后喺个信箱嗰度，我求其拣封。都睇到好鬼嬲啊！我真系唞唔到气，嬲到，唉，讲嗰个老公话怕俾家用输晒啲钱，咁样怕俾老婆闹，真系把鬼。唉，嗰封信我今日又拣到嚟一个，真系听到你都觉得你有冇搞错？嗱，话说有对外国嘅夫妇。好不幸，嗰个人妻佢因为个卵巢嘅问题啦，而唔可以自然怀孕嘅。但系佢由拍拖开始，人妻已经话想有个家庭，想生儿育女，所以结咗婚之后，佢就用咗好多钱，不惜忍受呢个痛苦，用咗三年嘅时间，打咗无数支荷尔蒙针，系荷尔蒙针啊！佢仲经历失败咗29次嘅怀孕机会，但系佢都冇放弃。人妻就同个老公讲：，不如做体外人工受孕方法好吗 ，Honey？ 如果唔系，我哋分手啦，因为我唔想拖累你嘅老公。点知三年嘅痛苦，29次嘅失败，仲有大量嘅金钱，全事都系白费嘅。点解白费啊？大家估唔估到各位姐妹点解会白费？原来个死佬，佢喺第一段嘅婚姻嘅时候已经结扎咗，做咗结扎手术，但系佢一直都冇话俾人妻知咩原因。 即系话我怕失去佢，即系个老公话我唔话俾听嘅原因，因为我惊失去咗你啊，人妻。人妻听到之后真系崩溃，净崩溃啊！虽然咧系咁啫，佢依然都俾三个选择个死佬。第一系要佢重新接驳呢个输精管，呢个系为我而做嘅。第二系同意用呢个捐精嘅受孕方法。第三就系离婚啦，我唔再同你一齐啦。你哋话一见到个老婆咁痛苦、咁伤心嘅时候，佢都唔讲俾个老婆知，佢责鬼咗你，真系咁忍心都有，啲咩男人嚟嘅？我真系受唔住，我睇到都我觉得好激动。呢啲叫做咩爱？呢啲系自私啊！睇到我都好心痛。唉，咁啊，即系嗰个男人边有咁嘅男人噶？真系阴公猪啊！欢迎大家可以打电话嚟我呢个人妻信箱热线，打电话嚟同我倾下，究竟你觉得系个老公嗰、那个死鬼老公，唔系死鬼老公，嗰、那个死男人啱啊，定系个人妻妇咧吓？唉，欢迎大家打个电话嚟同我倾下偈，等我舒缓一下，因为我真睇完呢个电话，我真系觉得好嬲，好嬲，好嬲啊！电话喺度啦，嗬，唉，我就听下个电话先。Hello， 喂，你点啊？听唔听到啊？ 人妻你好， 你好啊，系咪好嬲啊，姊妹？ 系，我听到你呢个电话讲咧，我忍唔住，我要即刻打电话嚟报告一下我嘅谂法。 我叹唔到气，你明唔明？我真系嬲到。 我谂每一个姊妹啊，听到咧都会唞唔到气，好正常。喂， 吓你讲啦，我唞唔到气，我就系等你讲啊。 我自己觉得咧， 系 佢好浪费啊。 边个佢好浪费啊？ 呢个男人搞到个姊妹好浪费啊。 咪就系咯，佢净废啊！哎呀，真系嬲咗啊！真系29次啊！你明唔明？ 系 经历嘅失败咗29次嘅受孕机会，打咗无数支荷尔蒙针，你知唔知啊？佢由明明一个 fit 女变咗一个肥女啊！ 你谂下，浪费咗啲乜嘢？浪费咗啲钱啊！ 浪费钱， 攞啲钱去买包包唔好，做咩攞嚟打针？打完针又唔会有用、啊，你话系咪好浪费啊？ 系啊，真系好嬲啊！嗬，你有冇经历过？其实咧，一早讲俾你听有咩问题咧，系咪先啊？点解唔讲啊？点解啲衰男人唔讲啊？ 系啊，你冷静啲，你 我冷静唔到啊！佢都唔知道女人嘅痛啊！ 其实你系咪当事人啊？我唔激动嘅， 我唔系，唔好意思，失礼咗少少，因为我等人妻唔抵啊！你明唔明啊？系， 同埋我觉得咧，嗰、那个老公咧讲大话。 佢老公讲 咩大话？你谂下，原来佢之前做咗结扎手术，你又唔讲，你只系觉得咧，嗰啲女人啊，我哋呢啲女人啊，唔听唔讲道理噶啦，你讲道理我哋都唔听噶啦，系咪先？佢根本就讲大话，讲大话嘅男人点信啊？直情离婚咧，叫佢哋 吓你即系讲嘅。头先佢仲话咧有三个选择，系咪？咁啊，你觉得佢应该选择三离婚系咪啊？我都觉得佢真系飞咗佢啊，真系。同佢讲都嘥气啊！如果我系激动嘅话，我就真系趁佢夜晚，哼，同佢解翻开嗰个结扎嗰个结啊，解开个心结啊！你明唔明啊？ 嗰个系咪李心洁啊？ 我唔知道啊！佢有咩理由？佢为咗个前度，佢为咗个前度而结扎咗，你明唔明啊？系佢唔得啊，定系乜嘢？ 你又唔好攞自己同个前度嚟比。但系咧，我会话三年，你讲咗大话3年啦。你见到嗰个老婆啊咁努力，系咪想有 B B？ 你竟然都唔讲真话，你要讲大话。我觉得呢啲男人咧，攞去堆填区堆咗佢啦。 系啊，攞嚟堆填区推咗佢，同埋离婚系咪啊？多谢呢位姊妹，多谢呢位姊妹。 话我都好嬲，我去冲个冻水了。 你都好嬲，冲个冻水啦。好啦，多谢你支持我。我唔知道有冇另一个电话可以打过嚟。究竟佢系帮住我？希望呢个电话都系帮我咁，唔好帮我死佬啊！因为佢实在太过分啦。有第二个电话啦，喂，广播道人妻信箱。 你好啊，你好啊。 吓、啊，呢个男人，你系帮个女嘅定系帮个男噶？ 哦，其实咁样嘅，我觉得点解你哋唔赞下呢个老公嘅咧？真系 我赞佢乜嘢啊？我赞佢。对唔住，我争啲冲动咗，我想讲啲唔应该讲得出街嘅嘢。哎，咪下个礼拜冇得做呢个节目。 你谂下， 我赞佢乜嘢啊？请问 嗰个老公咧，佢系有个前妻噶嘛？ 系咪啊？ 系啊。 有冇下一代啊？ 佢冇。 点解会冇？ 佢扎咗咯。 咁咪系咯，佢就系因为之前扎咗，佢根本唔系咁中意佢前妻，佢知道可能佢下一个就会揾你噶啦。佢扎咗，保住自己唯一嘅正操，起码佢哋唔会有下一代嚟拖手楞脚。佢一同你一齐，你哋系咪好逍遥自在啊？你唔多谢佢当年嘅结扎，你仲怪佢有冇搞错？真系， 哎呀，你又讲得好啱喎！有好多时咧，嗰啲婚姻关系都系因为有下一代而影响晒好多嘢嘅，呢个都系一个论点。但系你同得我一齐，你唔话俾我听，你要我受痛苦啊？ 嗱，你又唔明白佢第二个用心良苦啦？ 吓咩啊？我真系怪错咗佢。 今日梗系啦，不过首先唔系你怪错佢，佢唔系你老公。 唔系，即系我知，我好嬲啊嘛，因为我好嬲。 我听之前个姐妹讲讲下，其实系咪你嘅个案嚟噶？ 真 系吓， 真系唔系我个个案，唔系。 嗱好啦，佢点解其实真系用心良苦咧？你知道你哋好多女人噶啦，呢头结完婚之后啊，冇再同老公行埋噶啦，你知唔知啊？每次老公要行埋，好似申请惩教署要见太平绅士咁样吓、啊，要递纸噶，春秋二祭先有机会噶。你谂下，如果佢唔系用呢个方法嚟逼你哋啲女人同佢试咗几多次啊？26次啊？ 29次啊？ 就是、 失败咗29次啊！ 佢好在失败咗29次，佢先至开心咗29次咋。如果佢一早解咗个结啊，你两次中咗，你又唔理佢噶啦，即系唔系你唔理佢，系嗰个女人唔理佢嘅。我好明白佢呢个巴打嘅痛苦，佢唔系用呢个方法用苦肉计嚟吊住嗰铺人嘅，佢边有得开心29次先得噶？你 又 明唔明啊？ 你真系好切肤之痛咁啊！呢、這个朋友，你系咪都系有着呢个咁嘅烦恼啊？你太太都好冇骚你冇好耐啦，嗬？ 哦，唔系，我同阿梁生一样啫，都系我朋友话我听嘅呢啲个案。 咩梁生？边位梁 生？你唔知咩？都系我朋友讲嘅，真系。 系啊，梁生系你朋友啊？佢俾人诅咒嘅噃。 所以我希望 你 哋 唔好 再怪，唔好再怪呢个男人。怪怪你哋女人，你哋如果唔系咁苛求，你哋如果唔系平时一结完婚之后几年之后啊，成个人变晒嘅，你唔理个老公嘅话，佢使乜用呢招先得噶？我 你冷静啲， 我老婆 你冷静啲，你冷静啲， 咁系咁系咁系咁。 一个字，我都系觉得佢自私，我觉得作为一个好嘅男人，佢系不该让女人流泪嘅，大家知道吗？各位姐妹，你认唔认同啦吓？ 你害怕在爱中迷途，舍不得你哭。如果是我让你觉得无助，让我告诉你我对这一切有多在乎。如何证明我深情的呵护你脆弱的灵魂，我愿用生命阻挡任何能伤害你的人。就算被冷落，就算犯错，我都不走。相信我，无悔无求，我愿为你放弃所有。证明我深情的吻，才能呵护你脆弱的灵魂。我愿用生命阻挡任何能伤害你的人。就算被冷落， 就算犯错我都不走。 好啦，听完嗰只歌翻嚟，大家系咪好觉得好认同？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呢？我哋又请嚟我两个好支持我呢个环节嘅好朋友，有阿祖哥哥，有阿豪叔叔。 系你好啊， 哎、你好， 仁妻你好， 使唔使稳定消防员俾氧气筒你啊？ 要， 我发觉头先你都系 咯。你唔识，你识唔识得呢个叫咩心外压啊？嗰啲咩急救噶、啊？ 我以为你话人工呼吸添、 啊，都需要嘅。 系啊，即系你收唔到人工就呼吸唔到嗰啲咁样，真系。 真系好嬲。唔嬲嘅咩？你哋听到？ 但我中意人妻今次拣嘅呢个新闻咧， 点解咧？ 佢系真系讲俾你听咧，即系两个人相处咧最紧要嗰样嘢啊，坦白 系， 但原来系好难坦白嘅。 但我唔明白， 原来有咁难。坦白讲系好难坦白， 因为你觉得呢样嘢可以瞒一世嘅咩？我真系拗头嘅，即系嗱，佢哋结婚之前通常有会唔会有小朋友啊？其实大家应该会有讨论过噶嘛。同埋你見到嗰位老婆已經咧個個月打針咯，咁即係好想要啦，一定有討論。你應該即係作為任何一個人，唔好話男人定女人啦，你點會等29次兩年幾之後，你先至將個真相話俾老婆？ 三年係受咗痛苦3年啊！ 咁你諗下，即係嗰個關係好難，即係一定會有條刺嘅喎之後。 嗱，所以咧，你而家唔知道咧，佢係邊一個原因？因為我覺得有兩個原因嘅。第一咧。一系就佢同佢前度咧，就曾经有个海誓山盟， 系 即系话咧，就算我哋分开咗，你唔准同另一个人 边有呢啲海誓山盟、啊， 有下一个 系啦。海誓山盟就系你签嗰张婚书嘛，张婚书都冇咗咯，呢啲盟誓抌咗啦。 O K， 一系就咁样啦。 你谂得太多啦，洪叔叔。 咁如果唔系第二样咧，一系就其实个男人根本就唔想要小朋友 啊。嗱，所以 我自己暗地里男人，我觉得佢有咁嘅谂法。 即系所以无论系对佢嘅前妻，又或者而家呢个现役咧，佢都选择咗即系之前就结扎。而家就繼續扎。 咁好啦，嗱，我想問下嗱，你兩個都係男人啦，你見到個老婆真係老婆嚟嘅，你娶佢翻嚟嘅，你愛佢嘅喎，見到佢咁下下受痛苦，你知唔知嗰痛苦打嗰支針抽，即係嗰個荷爾蒙針？ 我覺得打針係最痛苦啊，係佢有一個希望啊， 係啊，希望先係 啊，呢個係最大 的。你哋咁忍心咁樣見到佢咁樣樣嘅時候，你都唔佢講，直至到佢話不如。我哋人工即系叫做点啊？人工受孕，你先至喺度讲，先同我坦白。 但系呢个咧，亦都显示咗咧，好多男女咧，原来当佢哋要结婚嘅时候咧，有几样嘢咧系要有共同嘅叫价值观咧一致先得嘅。但系往往咧好难嘅，譬如话系咪会要生小朋友？ 嗯， 有好多人咧都会有呢个理论嘅，就话如果唔生仔嘅话咧，其实唔需要结婚嘅。 系 啊，因为娶佢都唔使生嘅话咧，即系而家啲咩年代同居都 OK 噶嘛。咁、但系如果女人咧，通常女嘅会有嗰种生理嘅即系年纪需求噶嘛。 系 喂唔得，我过咗 警钟响噶嘛。 系啦， 到咗40岁，跟住就可能越嚟越难噶啦。 但系你明唔明个男人嘅压力系咩？如果佢同你讲话，我真系唔想要小朋友咧，通常就会背负一个咩罪名咧？你自私。你叫做咩？辜负女人嘅青春啊！你消耗晒佢嘅年轻嘅时间， 跟住你又可以搵个廿几岁，系咪？ 系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咧唔生仔咧，佢就话咁唔结就算数啦，我哋就唔结婚啦。咁啊，男嘅又唔想无端端冇咗个女朋友噶嘛，所以我觉得出此下策，可能佢都唯有用呢个方法。等你觉得咧，我好啊，我哋想要小朋友，不过要唔到，所以系咪应该改一个观念咧？即系大家结婚之前喺呢个咧男女即系生仔嗰样嗰个坦白咧，系咪都可以交代清楚？就算唔要嘅、 哦，我呢啲冇认同喎。有啲朋友咧，佢哋系讲到明噶，即系结婚之前咧讲到明要小朋友定唔要小朋友，因为佢哋会知道咧呢一个可能会令到一段婚姻咧有一个分歧啊。人妻你话 系噶， 咁但系拍咗拖或者结埋婚之后先话我真系好唔愿意有细路嘅时候，咁即系点啊？咁我哋一齐唔一齐？我好需要，但系你唔需要、啊。 嗱，所以咧，即系你话嗰个输精管咧就。结扎咗，仲可以放得翻， 解得翻， 但系个心结就好难噶啦。 系啊，所以呢个把鬼男人自私精啊，一句讲晒。 举行悼念活动，其后发生六四事件。在台湾台中火力发电厂排出的废水检测不合格，被市政府环境保护局重罚2000万新台币，折合大约500万港元，并要求在今个月底前提交改善计划书。台中市政府环保局今年1月和3月连续3次为发电厂排出的废水采样检测，都验出硝酸盐氮浓度超标，当中在3月其中一次检测1至4号机组中有一半停工之下仍然超标2倍。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下午和今晚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有雷雨，稍后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有骤雨，日间温暖。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30077点，升167点，成交金额63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24点，升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233点，升10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93.2跌6毫，中国平安94.45升8，建设银行7元升7仙，盈富基金30.4升2毫，安石 A 50中国15.36升2毫，融创中国45元升2元，南方 A 5015.42升2毫，美团点评55.2升1.42，中国铁塔2.11升3仙，中人寿21.45升4毫。美元對部分外幣對港元的賣價：美元7.842，英磅10.269，瑞士法郎7.827，澳元是5.626，加元5.885，新西蘭元5.312，歐元8.8711，每百日元對港元7.008，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5.572。日经平均指数报22180点，升309点。港金现价报12050元，跌32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8.71美元，卖出1289.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坏车啦，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近杏花村对出慢线有坏车阻路咯，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海防博物馆对出噶，就是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喺杏花村嘅慢线有坏车啦，咁龙尾排到去海防博物馆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礼顿道西行去摩利神山道方向近开平道一带就比较挤塞，在九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西贡公路去西贡市方向近着西贡乡事会里对出一段就挤塞，车龙都几长的，排到去白沙湾对出。反方向西贡的普通道出九龙方向近着福民路回旋处一段都是挤塞，龙尾排到去沙角尾路的。咁提一提你啦，由於強風關係，港珠澳大橋香港連接嘅路啦，喺最高車速限制由每小時100公里咧，降到每小時50公里。最後，衛生署提提你，高鹽飲食會增加患上高血壓、心臟病啦，同埋中風嘅風險噶。一陣食飯，你識得揀，記得少鹽少油。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Radio 2 你上咗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未啊？我就一早登记咗啦。登记完记得要同屋企人讲你嘅意愿，因为医生要得到你家人嘅同意先可以做器官捐赠手术，仲要鼓励亲友去登记啊！香港每日都有好多病人急需器官移植，快啲去 www.codl.gov.hk 登记啦！器官捐赠我愿意，家人知道我意愿。 小姐到啦， 咁快到啦咩？你兜多个圈先啦。 小姐啊，已经系兜咗第五个圈啦。 好快噶啦，你再兜多个圈先啦。 再兜啊，深圳都到到啦。 差少少嘅啫，差少少。啊，好啦好啦，而家落得车啦。 吓、啊，你究竟喺度搞紧乜嘢啊？ 我要听晒风骚快活人啊，先至可以落车噶。如果唔系，我嗰日个心会甩甩挛噶。 救命啊！ 每一日丰收快活人都会令到唔少乘客流连忘返，迟咗落车。丰收快活人三位主持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仅此致歉。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丰收快活人。 有冇试过咧坐喺 office 嘅时候咧，或者任何啲工作嘅地方咧，你突然间会见到咧你自己嗰啲即系同事或者你自己咧，会发出啲无意识嘅呐喊啊、呻吟啊、怪叫啊咁样嘅咧、 哦？当然有啦， 有意识嘅，我都好多时候都会。 乜有时系无意识一串咧，叽里咕噜咁样，咁样啊？ 其实系有意识嘅，嗰、那个意识系你忍唔住你要嗌出嚟啊嘛。 系啊，同埋跟住咧，我见得最多咧就系跟住系啲咩咧？即系啲对答通常咁啊，做咩啊？你跟住话，你可唔可以过嚟俾我打两下？ 系、哦、呢、這个有， 通常啲女仔就会咁样讲咧， 或者俾我咬。 系啦、 啊，一啖啊，即系咬一啖、啊。 然后啲男同事通常都系比较临线，同埋唔知点解都系好似 Vincent 嗰啲咁样咧，就会走埋嚟咩啊？你做咩？哇哇哇哇哇哇！哎呀，我有 黐线 嘅 你啲指甲啊， 系啦， 系 啦，系啦。咁然后嗰个貌似蔡敬文嗰个同事咧，佢仲会话系好攰啊，真系。 呢个画面日日都有发生系嘛？ 系啊，冇错。咁点解会发生呢啲场面咧？ 因为嗰个人， 除因为 Vincent 真系好多肉之外， 唔系系嗰个人嘅问题啊嘛，唔系咩？ 系啦，因为唔系佢哋代表咩咧？ 其实我会话任何一个 office 都有， 系 系咯，我就话啦，日日都会 发 生。 系代表咩咧？就代表佢哋真系好， 需要一个发泄咯。 系啊， 我女咧系好活跃噶嘛，佢咁咧，当佢咧即系食得太甜或者太咸嘅时候，佢咧嗰个咧 就会癫咗啦。 系啊，跟住佢话妈咪，即系我做咩喺度扎扎跳做咩？又嚟啊！好啊，今日咸得滞，一定甜得滞。即系我已经 适应 咗佢。 喂，佢咁咩嘅咩？嗰个叫做咁上头咁样可以， 系啊系啊，佢话系啊，我唔知点样发泄啊，哦好啦，咁跳啦你，佢就佢自己喺度发癫啦，咁咯，好，佢有一次咧真系试过，因为我未咬你啊咁样，跟住我做咩咬我啊？佢话唔知啊，我好想咬咯，仲要咬咯，但系佢又唔想食嘢喎， 似攞玻璃嗰啲狗骨俾你啊，即系以备不时之需，你掟嗰条狗骨，跟住阿妹咧就话哇正啊， 咁即系你话发泄嘅方法咧，就有千奇百怪嘅，譬如今日咯，啱啱见到有个新闻咧，就话台湾有个 office 嘅女仔啊，佢就无端做咩咧？咁啊，即系估搞嘢，佢话啲同事偷影嘅，佢坐喺度无端端咧就伸懒腰，咁样，跟住咧就掹住一张咧好长嘅黑色嘅好似胶条咁样，点知望真啲呢样垃圾袋嚟嘅，即系佢啲黑色垃圾袋咧，佢将佢掹到好似人哋啲球迷咧攞住条颈巾出嚟咁样咧， 佢系就地取材嘅啫，可能咧应该系嗰啲即系玩叫做拉筋嗰啲 唔系佢咁啱系一个黑色胶袋嚟嘅，咁跟住做咩咧？佢就打开咗黑色胶袋， 就拉咗行佢啦。 唔系佢拉打开咗佢啊，佢一个垃圾袋嚟噶嘛， 甩住机啊， 系啦，跟住无端端甩到住个头度，跟住同事望住，哇咩事啊？会缩上脑咧，跟住下一个动作再癫啲，佢攞埋个垃圾桶笠埋落自己个头度。 个垃圾桶系咪 胶嘅？吉嘅，吉嘅，系啦。同埋应该相对下 office 嗰啲垃圾桶，可能都系掟啲厕纸嘅啫。我哋估啊， 系啊，垃圾袋嘅。 系啦，咁佢就话攞埋个垃圾桶咧，笠埋上自己头度。 超线。 咁点解咧？ 佢因为 发泄咯， 佢个垃圾袋笠咗喺头度啦嘛。 系啊，干净咗。 佢再笠埋个垃圾桶喺上面，咁咪可以换垃圾袋咯。 咁就可以换垃圾袋， 佢垃圾袋先凹咗喺自己头上面啊嘛，咁个、 啊、 垃圾桶咪成个油头凹咗落去啦嘛，跟住佢将个垃圾桶咧吉噶嘛， 啊、 就再吸埋上自己个头上面，咁咪即系话咧外边嗰层就垃圾桶，里边嗰层系垃圾袋咯， 系啊， 然后佢就原只再将成个袋连桶卜一声掹翻出嚟，咁就换咗垃圾桶啦。里面已经有埋个垃圾袋啦、 啊啊。我想问一下佢做呢件事嘅时候咧。 你讲啊， 即系我意思话佢纯粹系用一个另类方法， 用一 个 黐 线 嘅方法 换 垃圾袋， 垃圾袋 系啦，但其实都系属于泄粉嘅，真系。 佢系本身即系个主要系要换垃圾袋，定系要泄粉啊？ 系啦， 好明显系二入一啦。即系咧，你当你无聊 都笠晒上个头度咯，不过一次过换埋个垃圾袋啦。 当你无聊得滞嘅时候咧，即系可能譬如你攞支笔嘅，你都会无端攞住脚去夹下，都冇嘢想做啊嘛。 系啊， 你冇嘢做嗰阵时，你屋企都话系攞只脚撩下撩下咧，唔知做乜咁样。系啦，但跟住啲人望住咧，啲同事就话，即系其实 feel 到个压力系大啊，即系无聊啊，即系两样都有啲咧，所以你就会做呢啲唔同嘅动作咧。你 office 我谂成日都会见到好多人咧，就即系做呢啲发泄嘅举动。 但我冇见到 crazy 呢个真系好傻啊！嗰种即系笠住， 系啊， 笠住你谂下，突然间做啊！笠住自己又咩事啊？跟住再笠埋个垃圾。 真系有阵时你系会下意识做啲无聊嘢。 我有试过喺屋企度，当你对住部电脑，你做咗好耐之后咧，佢轻机，嗰一下咧，你真系觉得系世界末日嚟嘅，因为好似会将你所有咧已经准备咗嘅嘢咧，就一次过洗到一清。终于最大嘅问题 嚟过啦， 你唔知点处理啊？喺嗰个 moment。咁跟住咧，我試過係咬自己啦，我又試過將件即係著住件 T 恤啦，好似人哋啲球員入波咁樣咧，揞住個樣，跟住啊，跟住嗌咗出嚟，點算啊？跟住全部屋企人就走曬過嚟，咩事啊？我話我唔知點算啊！個問題係 咁 樣。 咁你都要有個目的啊嘛，因為你係因為輕咗機，所以你發泄自己情緒啊嘛。係。但係頭先佢講嗰個台灣， 一定都有原因嘅，可能係個工作太大壓力啊，太辛苦啊，唔知點處理啊？點解啲同事咁煩啊？點解老細咁蠢啊？即係。呢啲所有嘅原因夹埋一齐噶， 同埋连结埋咧。今日有一单新闻咧，佢就话即系有几个特征咧，系会俾你知道咧 自 己系咪处于嗰个压力嘅即系边缘里边咧。咁我觉得其中一个特征咧，系你成日都常见嘅。不过咧有阵时你唔系好知道咧，原来呢一个特征显示有压力。 哦，揈笔。 揈笔你都可以当系，可以当系一啲无意识嘅动作啦。 揈笔唔算好大压力噶，你掉笔就好大压力啦，应该 系啦。譬如有啲好大怒嘅，譬如话你有冇觉得莫名其妙，觉得胸口好翳闷啊，有冇耳鸣啊？咁你会觉得哇呢啲正常啦、啊。如果系压力大嘅， 身体话俾你知压力大 系啦。 就算我即系呢啲系好唔明显嘅，会觉得 好明显啦。有冇成日瞓唔好觉啦，或者成日发恶梦啦？但呢个都啲容易理解啊。 都市人都成日瞓唔到觉咧。会太多茶咖啡啊嗰啲咁样噶嘛？ 系啦，嗱，跟住我觉得呢个就已经开始嚟咗啦。譬如佢话咧，佢唔放心将啲嘢咧交俾人哋做，佢每件事都唯有自己做翻。 佢开始对人冇信心咯。 其实系啊，好多人都会咁噶， 不嬲都系噶。 系啊， 你唔见我大部分嘢，我选择如果我可以嘅话，我会选择自己做，因为我唔信人嘅。 系啊， 我自己即系除咗系合作开嗰啲朋友，即系我哋三个咁样冇问题啦，系咪？但如果唔系有一样重要嘅嘢，我要交俾一个我唔 系 好熟嘅人，未同佢工作过嘅话咧，我宁愿拣埋自己做嘅。 你 应该 系做喺古时去做嗰个 做皇帝啊？ 唔系啊，做标做标即系嗰 个咩啊？ 我讲紧 标局， 系标局里面啲人啊，佢对人冇信心，佢自己去亲自送嘢上去咯。 话好啦，话啱啦， 好啊，讲 得 啦， 好好啊，啱 明晒， 啱晒，所以佢今日个蛋糕都系佢买，佢冇叫我买噶。 佢梗系啦，俾你买，唔知买咗去边度啦。 但呢个咧，真系好多打工仔咧，我谂系譬如放假前前后后嘅时候咧，可能都会有呢种情况，可能话心系咪要分散啲工作俾人哋帮手啊？但去到最后，算啦，不如我都系自己嚟咧。嗱，压力表现嚟噶。 嗱，压力嘅表现之余咧，亦都唔代表你将样嘢立晒上身，就代表会做得 好。系冇错， 因为你都系得24个钟嘅啫嘛。 系噶。 但系嗰样嘢又系解唔到噶，即系你宁愿我自己做多啲，但系好似嗰样嘢你自己可以控制多啲啊。我认我自己有啲 control freak 噶。 系啊，会有你控制狂啊。 我有噶， 可能有噶。嗱，好啦。 但系堆晒所有俾自己做，咁跟住咪形成压力。死啦，咁多嘢未做晒，但系又自己要。 不，我都仲攞到个平衡嘅，即系如果你即系知道你根本唔会够时间做噶，你都会叫人帮手嘅。 嗱，跟住呢个咧就系大家成日咧好耐冇见一个同事嘅时候咧，你就会喺佢外表上面，你就会讲呢句说话。 喂，你肥咗啊？咁啊？ 即系譬如话， 瘦咗。 你呢排咪压力好大啊？点解你成个人 落咗型嘅？ 瘦晒啊？定系肥晒咧 ？OK， 系。 通常我哋会讲边句咧？ 通常瘦咯。 通常瘦噶嘛？ 瘦啊，同埋残咯。 但系原来佢话咧，即系嗱，所以头先我话呢一个特点咧，原来就好古怪嘅。 自己唔觉得。 心理医生佢话咧，个精神科医生佢话咧。反而是肥的原来会。 因为暴食。 他说当你工作越忙但越来越肥，我真的见过很多。那时候我就不知就里我。 你都唔忙，你中意食啫嘛？ 你又未去到越嚟越肥嘅，你瘦唔到落去啫。但系我真系见过我啲朋友咧，佢成日都话佢开嘢开到即系譬如两三点咁样咧， 又宵夜啊。 系啦，但系跟住我仲话，哇、哦，你咁肥，我唔信你工作好辛苦、啊。但系原来根据精神科医生讲咧。佢系最大压力嗰啲、 啊， 原来工作越忙越嚟越系啊，真系会有影响噶、 哦 okay ， 真系会有啲失调噶。我怀疑咧，反而你话你做到落晒型嗰啲咧就正常，即系譬如你就算冇乜压力咧，俾你做到两点你都食少咗啦。 即系代表住你喺香港住嘅， 系啦、 啊，你睇你落晒型，我香港人嚟噶， 系你正常噶嘛。喂，大家真系要、 啊， 我觉得呢个要留意，因为咧、啊、你反而你如果瘦咗咧，你容易警惕自己。喂，做咩馋得咁紧要？阿妈都识劝你啦，喂，饮多啖汤水。 你两个咪唔大压力咯？ 唔系，我觉得我哋算系正常嗰种咧。 我会话我有压力噶，但我识得去控，即系识得去点样去即系提醒自己， 系、嗯、啦， 唔好太大压力。 都有翻嘅， 系啊，我都觉得未去到失控咁滞啊， 唔算唔算？ 你识你咁耐，你都系咁嘅样。阿祖又系识你咁耐，你都系咁嘅样。 系啊， 系咯、 啊， 因为我哋有唔同嘅性格可以帮手咧。譬如你会觉得我嗰种 心理比较健康， 系啊，间唔时赖皮咧，其实就系掹个缺口啫嘛。算啦，嗰样嘢不如赖赖皮啦。 佢真系可以讲赖唔时， 唔系 赖唔时，间唔时赖皮，你敢死讲？你系经常 always not sometimes OK？ 我啲英文真系唔错啊， Every day always often。 如果我唔系用呢个间唔中赖皮嘅方法帮自己掹掹个嗰个活塞出嚟啊，我一早已经真系心旷体半啦，压力大到咧谷唔出啊，真系。 阿华大到谷唔出啊，出唔到啊。喂，我咁我会提议你啊，你下次要赖皮嘅时候，可唔可以唔好拣我同阿田啊？ 系我哋咁啊， 好难噶， 我唔想你爆嘅，但可唔可以唔好赖喺我哋两个身上边？ 唔系，可能我系帮咗你哋减压咧。 你肯定？ 当你一见到有人咁差嘅时候咧， 有阵时啲嘢咩都要揽晒上身做啊？你明啦、啊？ 有冇嘢噶？你睇有几开心？去到最后几高兴？ 好彩有三个钟头俾我哋。 真 係 啊！ 真係嘅，揾一個辦法咧，揾翻個空間咧，可以咧，即係舒緩下自己嘅壓力啊！如果你變成咗暴瘦啊，或者你暴食嘅話咧，即係呢一啲都會係阿豪仔話俾大家知，壓力太大啊！話俾你知啊， 一齊試下用嗰個方法嚟換嗰個垃圾桶啦。 冇啊，你聽心啲，你選擇咗我哋聽，我哋已經夠啦，已經可以好輕鬆。 係啊，睇下你有啲同事真係越食越肥嘅。 咁咧，騎牛嗰啲嘢咧，係 嗰啲動作啊，會做啲咩啊？譬如唱歌係最常見嘅啦，你哋成日。唔俾我唱啫嘛，好咗我肯唱咋，如果唔系我黐咗线啊！ 难逃避内心的黑暗隧道醒，难忘梦里边那迷阵，像铁霸般坚忍，像刚强又狠，永远不说我很伤心，未了解如何能治好这伤势，任雨逝。前尘已结疤，有后遗。住过那些谷底，但从前梦想仍未枯萎。谁亦怕痛，亦会有一些人破例。从头至爱，钢铁有泪，不准缺堤。沉重记忆，面上没痕迹，再别提。柔弱的身。超出估计，在谁暗下就会发出光辉。如无命爱，你我最后亦像蝼蚁，强壮到底，就是爱得起放得低。渺小的身体，破茧可飞出天际。如爱上送的花，刺激却美。伤势任越逝，无痕那疮疤有后遗。住过那些谷底，自信和自尊仍未摧毁。痊愈再晚，但信有一天能破例。从头至爱，钢铁有泪，不准缺堤。沉重记忆，面上没痕迹，再别提。柔弱的身体，力气可超出估计，在最暗黑就会发出光辉。如无另外，你我最后亦像蝼蚁，强壮到底，就是爱得起放得低。渺小的身体，破茧可飞出天际，原来上。 龙虎榜盘州精选。 边个话男人嘅承诺冇一世噶？ 大概一路是这一步，令头和刀锋少少算雨后，活到这步是这一步，记载了勇志艺术的心。 乐队 MT 因为队员的重整，加上音乐上他们想加入一些新的元素，于是索性将队名改成 One Promise， 意思是夹 band 多年仍然继续是对自己的一个承诺，而这个承诺将会是一世。 why we here? 作曲编曲 One Promise， 填词有他李嘉上郑敏，监制有周石汉。 One Promise 的新作品日报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喂，欢迎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婚礼大家去唔少啊？ 系， 我哋成日睇嗰啲古装剧啊。未有咩抢新娘啊嗰啲咁样， 我睇上海滩有， 系啊系啊， 系啊，许文强，哇， 其实都系讲嚟讲嚟咧，讲咗几廿年前， 系呢几套嘅啫， 系啦，即系主要都系呢一个啊，系咪？ 唔系，仲有毕业生咯，系咪啊？ 好震撼， 跟住会点？ 毕业生都系抢亲嘅，好似系嘛？系啊， 嗱呢一个咧真实嘅，唔系讲紧系做戏啊，系喺内地。嗰、那個片段咧就係瘋傳嘅，而家話説就係咁，一男一女結婚啦，咁啊好開心啦，著住婚紗啦、禮服啦，好靚啦。喺呢個時候， 婚禮 多咗個人出現，就係個新郎哥嘅前度，同樣著住一套白色嘅婚紗， 哦正啊、 走咗上個台度。 佢係咪有冇呢個台詞啊？夠膽同我搶？ 欸、你未死過， 又唔係喎？佢著住一套白色嘅婚紗，喺度苦苦哀求嗰個新郎哥，希望可以俾多個機會佢。 你回來吧， 兩個人嘅 自悔輕佻講錯話。 咁啊，兩個人嘅即係結婚係咪？即係都海誓山盟啊，要咁樣噶啦。突然之間咧，殺多個出嚟嘅時候咧，當堂啊，新郎哥就黑面，因為唔知點算。佢咧，因為嗰個前女友咧，係捉住佢隻手係。 即 系跪 低， 系跪 低咁样。 系几位一个知亏，几位一个知亏，我很爱你啊！咁样。 知唔知新郎哥讲咩啊？ 咩咧？ 我哋个婚礼系听日啊，你起身先啦。今日系我同佢啊嘛，讲好咗个啦，一早。 新郎 听日先啊，你就走开啊！ 佢尝试咧想执嗰件事嘅，因为佢就买咁咧， 即 系咩执佢啊？ 处理 啊，要处理 咯。 哇，执 你！你谂咩啊？ 我谂你讲嗰样嘢咯。 我明你讲咗执嗰件事啊。 执嗰件事啊， 即系处理嗰件事啊嘛。因为咧旧女友咧就喺度纠缠紧咯，跟住咧佢就尝试咧就捉住新娘子只手，即 系 要结婚嗰个啊吓，系旧女友啊。系啦，即系同佢安抚佢个情绪，因为佢嗰位准太太啦，其实都结婚啦，可以叫太太 面都黑晒噶啦，梗系 喊啊崩溃啊，即 系 直情会觉得咧好丑怪啊，喺个台度喊啊。 嗰张相个画面咧都捉咪捕捉得几好，因为个新郎哥咧这边手拖住嗰个现任 原配， 即系原配啦， 咪俾走。 那边手咧就即系因为个苦苦哀求，哇！佢一两只手就拖住一前一后， 因为苦苦哀求嗰个咧直情系 跪 地， 跪地下， 跪地啦吓咁样。而喺呢个时候，个司仪要出场啦！哇，呢个司仪咧，即系讲真，你遇到件咁样嘅事嘅话咧，要兜都真系好难噶啦。 好啦，嗱，俾阿泽少，如果你喺当晚嘅大会司仪， 系 啦，见到咁嘅场面之后，你会有啲咩说话去讲啦？ 真爱啊，真爱系不分 真 爱系不分时间先后次序噶。我哋一齐俾啲掌声呢三个新人，好嘅好嘅。不过我提醒你，如果你要结婚嘅话咧，你要另外请多个司仪费噶。我一个人系唔会做两单婚礼噶噃。 如果咧系啦，两个新娘即系话代表有两餐啦， 系啦， 唔该大家， 我嘅收费系另计， 系啦，人情俾得份， 系啦，一系咁样，我就会同佢讲话，冇错啦，而家呢个就系新郎安排嘅游戏啦，就系抢新郎啦，我哋用所罗门王嘅方法嚟玩呢个游戏啊， 究竟边个先 系真新娘咧？ 系啦，所罗门王嘅游戏就斗长啊！你哋两个新娘大力扯个男人，睇下边度扯到佢最长嘅地方越嚟越长咧，你就赢噶啦！ 我谂应该最长嘅或者最短嘅会变成咗条命啊！ 系 啊，命应该好难长啊！ 好难搞 啊！呢位师爷咧就咁讲，我哋呢度咧就遇到一个意想不到嘅情况。唉，问世间情事何物，直教生死相许。佢竟然讲出呢句咁样嘅说话， 系啊！ 但都固之呆咗啦。但喺呢个时候咧，个新娘子咧已经系嬲到个情况咧，系劈开咗个新郎哥，离开咗个舞台。 系 而咁个新郎哥就梗系醉啦。 醉啦！ 前女友咧就独自喺呢个舞台上面坐咗喺度喊。 哇！ 即系你谂下，婚礼啫，边谂到啊，俾人情会有一场咁嘅戏睇噶。 然后咧就爆纸球出嚟啦，彪彪彪，跟住又出嚟啦，冇错。 呢 个就系我哋丰 show 婚介公司最新嘅 promotion 啦。 系咩嚟嘅咧？ 如果唔想净系追翻你嘅前度嚟去结婚嘅话，不如帮衬我哋丰 show 中介公司，帮你揾翻个新嘅伴侣，展开一段新嘅恋情啦！哈哈哈！别怕，别怕，别怕，别怕， 别怕，你自己喺度自娱得。 系啦，喂，唔系点啫？ 不过我觉得啲网友咧留言都几好啊，咧呢啲咪就系你做前度嘅原因咯。即系肯借呢、這 个，证明爱啊嘛。其实如果我新娘，我会好开心噶。我老公抢手到， 真系开心你嘅大日子、啊。 佢抢手到连最尾一刻都唔想放、啊，我几有 face 啊！ 好笋啊个， 而家我霸咗佢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中联办主任王志文话：香港嘅安全系国家安全嘅部分，维护国家安全系一国两制宪制使命。喺维护国家安全一事上，特区冇特殊，只有一国之责，冇两制之分。王志文在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的活动致辞，提到香港法院对策划组织非法占中行动的九人全部作有罪裁决。四月九日是彰显香港法治精神的重要一日，为香港法治和公义写下重要一页。他又批评香港有极少数人和反华政客唱衰香港，寻求国际干预，拉香港纳税人的口禄，中央卖港求荣的行径令香港市民蒙耻，被全体国民和祖先所唾弃。消委会在市面购买50款三文鱼和吞拿鱼刺身样本进行测试，几乎全部验出重金属甲基红，当中10款吞拿鱼样本的含量超出法例标准，另外又在2款样本发现寄生虫和虫卵。被发现寄生虫线虫的是来自鱼上的三文鱼样本，另一款是来自元气寿司的吞拿鱼样本。这个样本除了发现线虫，同时发现虫卵。至于刺身的重金属甲基控含量，50款样本中只有元气寿司一款三文鱼样本没有验到，其余49款都有甲基控，当中10款更超出法例容许的标准。增鲜和重板库的吞拿鱼样本超标较多。鱼商和元气寿司回应说不认同测试结果，增鲜就会要求供应商提供卫生证明，而重板库已经立即停止采购吞拿鱼刺身。消委会发现市面上14款循环线的安全和效能表现，发现7款样本不能通过部分安全测试，例如有样本有机会夹伤手指。14个测试样本售价由480到1698元不等，当中最贵的 Renato 未能通过绝缘和防触电保护测试，除下风扇罩之后，成人手指可以接触到摩打外壳，而且有电线未有适当固定和绝缘距离不足。最便宜的德国宝部分外壳胶料和内部塑胶元件不能超过750度和860度的灼热线测试，物料在高温下会着火。多间代理商都说已经向消委会提供相关安全测试报告，以证明产品符合国际安全标准。德国宝则认为属个别事件。 一名抱住两岁女儿的母亲，去年在葵涌梨树路被一架冲上行人路的私家车撞至双腿重伤，目前需要移肢代步。私家车司机早前承认一项危险驾驶引致他人身体受严重伤害罪。法庭原定朝早判刑，法官考虑到辩方今日进一步努力求情后，决定押后到今个月30日先至判刑。法官话，若果喺现阶段判刑，差不多100%会判处被告监禁，但辩方喺庭上努力求情，因此需要时间再考虑。天气方面，本港下昼同埋今晚大致多云，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有雷雨，稍后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有骤雨，日间温暖。现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30,084点，升174点，成交金额64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24点，升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233点，升10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93.4跌4毫，中国平安94.45升0.8。建设银行7元升7仙，安石 A 五十中国15.38升2.2，盈富基金30.4升2毫，融创中国45元升2元，南方 A 五十15.42升2毫，美团点评55.15升4，中国铁塔2.1升2仙，中人寿21.45升4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11.94，瑞士法郎1.002，澳元0.718，加元1.333，新西兰元0.678，人民币6.71，英镑对美元1.31，欧元对美元1.131。日经平均指数报22,194点，升323点。港金现价报12,050元，跌32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9.11美元，卖出1,289.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为你加添爱的复活蛋。 李志刚啊，如果屋企咧加只复活蛋，你想加啲咩落去啊？ 我会加部收音机，因为我系 DJ。阿兔咧， 我会加啲时间咧，因为我成日都唔够时间用噶。 咁超 V 你咧， 我梗系加啲爱落去啦。我又爱家人，又爱你哋，最紧要爱咩？爱听众啊嘛。 叻仔， 二台为你加添爱。 师傅，其实点先叫识揸车呢？ 唔系识踩油门就叫识揸车噶，最紧要就系遵守交通标志、道路标记、交通灯号。喺夜晚或能见度低嗰阵，就要开车头大灯；而当有车迎面驶近，就要用低灯。电单车同机动三轮车就要时刻开着前灯、大灯同后灯。当迎面有车驶近嗰阵，亦要用低灯，咁样就自然揸得好啦。 赞我赞 赞 赞 赞 我赞 我赞 我赞 我赞 我赞我赞 今日人人赞我咧，想讲工人姐姐噶咁啊，事完咧，即系除咗佢帮我哋好多手之外咧，今日阿田都见到一单新闻咧。 我觉得都隐约去话俾你听咧，喺我哋心目中，工人姐姐咧系如何万能地帮到我哋手 嘅。嗯，系啊，因为咧事源咧有个新闻咧就系讲紧咧话有个妈妈 系 咁咧，但系佢咧就有一个需要照顾，即系有 特 别 需 要 嘅 照顾一个 小朋友。 其实都大个，因为佢都比较大只嘅。咁话说咧，佢喺上个月咧，有一个星期六咧，咁就出去出面食饭嘅时候咧，咁就哦咁啱喺个商场度见到个老师，即系嗰个老师负责照顾佢个小朋友。 即系平时喺学校系负责照顾佢，但系嗰日只系大家行街咧咁啱撞到啫。 系啦，咁啊嗰个佢个女女咧就要坐轮椅嘅，咁因为特殊需要啊嘛。咁佢咁啱就见到咧嗰个老师照顾老师咧，咁跟住咧佢就话啦，哎啱啊老师。喂，咁咪过嚟啊，帮我个女换一换尿片啦，咁系啦。 首先呢个要求本身咧都几冒昧嘅， 我都觉得系啊。 系啊，话就话，即系平时即系佢喺学校系你嘅学生啫，都放咗工啦，而家系咪先？ 系咯，嗬。 系咯，你话佢帮手又唔同、啊。即系如果你话走投无路咧，哎呀哎佢咧又另计喎。 系啦，咁跟住咧，咁佢就啦，咁啊老师咧就因为平时咧喺学校度照顾系佢职责啦。 系、 嗯。咁但系咧平时喺学校咧都有两个人照顾嘅。咁跟住咧就跟住咧就要需要一啲仪器先帮手嘅。 系 啦，咁因为佢如果唔系咧，好容易整亲个小朋友，又好容易整亲个老师啦。咁系啦，都要保护佢哋噶嘛。 咁点解话呢一单新闻咧同工人姐姐有关咧？因为呢位妈妈咧有解说到同个老师。你帮我女换片啦，因为点解咧？佢话我工人放假，放咗病假冇人换啊，仲咁样讲话，我平时咧系唔会俾个工人放假噶，不过今次真系病得太紧要，我冇办法啦， 所以 我 先放 咗 假。 咁而家咪冇人帮我个小朋友换片咯。咁啊，老师你可唔可以帮手啊？ 系啦， 一件咁样嘅新闻就出咗。 咁但系当老师话咁，但我一个人系换唔到嘅，即系个老师算好噶啦。 个老师话一个人帮唔到啊，跟住话你咁挨到嘛，咪叫埋你阿妈咯。 系咁样噶， 跟住仲要借多一句，我工人啊，佢咁讲啊，佢话你冇用过我个工人啊，佢话唉，真系不知所谓。 即系话个老师没有用啊，即系冇用啊。 系啊，佢净肯借佢话，佢话你垃圾过我个工人啊。 唔系嘛，有埋呢句噶。 系 哇，咁啊， 嗱咁啊，当然啦，文章系咁样写咯， 即 系因为冇人影住嗰段片 都好啦。我谂呢单新闻咧，最紧要话俾大家知啊，有好多人咧，唔单止啊，觉得工人姐姐系家人嘅一部分，甚至冇咗佢咧系死得嘅， 真系万能噶， 万能 key 啊！ 你谂下，佢冇咗工人姐姐咧，佢连帮个女嘅即系照料咧，已经搞唔掂啦。 系啊，嗰啲人就话， 佢要街道， 你自己唔去换啊？ 系啊，已经系要街道咧，竟然见到老师都立埋嚟，同埋咧，原来喺我哋心目中咧，工人系真系咧。是强人嚟嘅， 系啊，佢就佢工人姐姐一个人自己换到啦，点样换到啊？咁样佢垃圾个工人， 所以我哋唯有从侧面咁样听咧，就代表工人好重要。 系， 究竟你有冇好好对佢咧？定系好似头先个雇主咁咧？我平时边会俾假佢放啊？喂，其实犯法嘅，如果咁计， 其实系 啊， 系 啊。咁當然啦，睇下你點補翻俾佢啦。如果你做翻足嘅所有嘅嗰啲條例， 即 係 補錢 嘅， 好 似補假添啊，唔可以一樣。 係啊，咁但係亦都即係借住呢單新聞咧，咁啊喚醒大家啦。喂，你有冇多謝你隔離個工人姐姐啊？佢真係幫你好多忙嘅喎。你嗰日一放假，你懶手唔成勢咧，證明啊，缺少咗佢，你唔掂真係。 真係啊！ 電話號碼1872388，有好多電話咧已經打咗嚟啊，想喺人人讚我，我讚人人裡面咧讚下你嘅工人姐姐嘅。 係啦，電話旁邊呢一位係誰？Hello， 人人赞我，我赞人人。 苏太，你好， 你好啊， 苏太 ，Hello， 系啊，恭祝快活人，请讲。 系，多谢你哋俾个机会我咧，同我即系工人姐姐讲下我感受。 好啊，好啊，好啊，唔好客气。佢叫咩名啊？ 阿 T 啊，佢叫做 阿 T， 系啊，佢系大约几年前啦，佢就同我照顾我妈妈嘅，我妈妈跌亲，咁样咧因为我妈妈咧初听人讲咧话工人姐姐咧唔知会唔会虐待老人家噶，咁咧就唔敢咧同佢住，咁后屘我咪去咗佢嗰度咧就同我妈一齐住，咁咧就同姐姐一齐相处，咁咧初我妈好惊嘅，点知咧一个月后咧我工人姐姐放假啦，放例假咧。佢主動問：點解阿 T 仲未翻嚟嘅？ 哦，即係已經融入咗啦， 係 啊， 冇錯啦。佢又唔接受恐懼，到接受到佢話佢好老實啊，好乖。佢同我講呢、這個姐姐咁咧，其實佢喺香港做咗都成接近十年先嚟我哋幫我哋手噶啦。 阿 T 佢係咩國籍嘅姐姐啊？ 印尼姐姐嚟嘅， 印尼姐姐 係啊。咁咧，佢好照顧屋企人啦。咁樣咧就好錫我媽嘅， 即係咧照顧得好周到嘅。咁同埋嗰段時間咧，我自己因為離開咗自己屋企，去咗照顧我媽，咁咧變咗同個先生有啲拗撬咁樣咧，情緒面咧出咗問題啦，上經濟各方面，佢咧就好照顧埋我，照顧埋我，開解我，又要照顧我媽，咁樣咧又買餸煮飯，咁樣我就分擔啲家務啦喺屋企，即係咁樣，咁樣咧相處落去咧。我直頭投射咗個感情咧，佢好似我個女咁，因為我有兩個仔，我冇女嘅。佢真係老實到咧，好多人話驚佢打斧頭噶嘛，買餸，佢真係從來唔會嘅。佢好交代啊，找翻啲錢啊，話俾你聽，整翻一毫兩毫，佢都俾翻曬你嘅。我唔知點形容，因為佢好孝順嘅女嚟嘅，佢本身係一個。 你形容得已經好好啦，你當咗佢係你個女咯喎，係咪？ 倾嘅，佢包括佢个家庭状况，佢嘅感情状况，我自己屋企嘅状，我自己本人嘅屋企嘅家庭状况啊，我仔女嘅事啊，咁样咧倾无所不谈嘅。其实咧唔知系如果唔系佢继续做落去咧就好好，点知佢要结婚，因为佢十岁啦，佢妈妈同埋未婚夫催佢翻印尼结婚，咁样咧我好唔舍得。佢第二个约做咗半年。即係兩年幾啦，喺我屋企。咁咧走嗰預咗一個月通知我哋咧，喺度喊啊！ 係佢都唔捨得啊嘛，係啊。 婆婆話：我唔捨得你哋啊，太太，我好唔捨得你哋啊，但係冇辦法，我想冇辦法，屋企叫我翻去結婚啊咁。啊，咁我真係萬般不捨。 想象到啦，係啦。 係啊，咁樣。嗰個又算嗰段時間咧，我情緒出咗問題，要睇情緒科醫生。佢又早上又買餸，又陪我去公園散步，跟住又照顧婆婆沖涼咁樣。 即係佢一腳踢 好幸運㗎啦！其實你知唔知？我哋一路聽咧，你又揾到個好幫手，唔單止係家務喎，真係。 我真係咧，後屘有聯絡嘅。係一三年我仲記得咧，佢走咗年幾啦。 係 佢突然間俾個電話我啦，佢結婚我有送禮物俾佢，我寄過佢阿媽媽屋企又寄俾佢，佢收到。 哦，你哋都好有心，真係非常好。 係咁，佢真係因為好嘛。 係啊， 係啊，同埋佢每逢生日咧，我哋同佢開生日會嘅，喺我哋屋企三年我都開生日會。 哦，very good 喎，係喎。 係啊，佢好驚訝，好開心，我哋簽曬名俾佢話。啊！我哋好多谢你，因为我哋好多谢你照顾我妈咁样咧，佢咪好开心，不过从来冇人去感受唔到咧。有人帮佢开生日会噶。 我觉得呢个做法咧，大家啲雇主咧，就算我哋自己咧，我都可以参考一下。 我冇开生日会嘅，但每年生日蛋糕、生日礼物一定有嘅。 系啊，因为我谂对佢嚟讲就真系记得少少， 同埋系心意嚟嘅。喂，即系哥先讲啊，阿田生日啦，我哋迟咗，我自己都觉得有唔好意思，要都要再提一次嘅。所以我哋应该咧，就算即系呢个系好朋友嚟噶嘛， 阿田心里边话，做姐姐好过啦，姐姐你都仲记得我生日啦，真系。 即系记得姐姐唔记得阿田，系得利是嘅真系。但其实姐姐真系屋企人嚟噶嘛，嗬？ 系啊。 同埋我哋生日咧，佢又买啲小礼物送俾我哋。我话唔好意思啊，你唔好使钱啦。 系。 紧要太太好平噶咋咁样。 但系 心 意就 心 意紧要 啊， 我都收到我姐姐嘅送俾我嘅生日礼物噶，即系少少嘅心意。但系佢会咧，嗰个心意其实嗱价钱唔高，但系心意系大嘅。点解咁讲咧？佢有阵时会将 Molly 嗰个样咧印咗落只杯度啦，跟住个杯嘅背面咧就会有一啲嘅。金句咧，因為佢有佢嘅宗教 信仰， 係啦，就會同我分享咁樣啦。其實好少嘅禮物嚟嘅，咁但係我全部 做啊嘛， 我擺曬屋企嘅，即係我全部嗰啲咧一嚿嚿咁樣晾曬出嚟嘅。 真 係 姐姐嘅心意嚟㗎， 係姐姐嘅心意嚟㗎，係啊，擺啲當眼嘅地方都大家。 所以多謝你電話，亦都恭喜你有個一段咁好嘅即係主仆關係。係 啊， 係啊，咁你哋做咗朋友㗎啦，而家多謝你電話，係啊。 唔好意思，可唔可以阻你時間？因為我揾唔到佢啊！ 哦，點解嘅？ 翻聯絡翻佢啊，係啊，因為我曾經揾我附近屋企個姐姐咧幫我，因為佢喺鄉下咧，同個姐姐屋企嘅差唔多嘅，佢又揾過佢，接觸過佢阿媽。但係佢去咗佢老先生嗰度住啦，就唔翻佢阿媽度住啦。但係呢個咩途徑咧可以聯絡翻？ 你唔係話之前有通訊，你有寄嘢俾佢？ 因為而家佢結咗婚，嗰 個連哥我都搬埋啦。 分翻咗去咗先生嗰度住啦。 咁有啲难喎，可能真系。 佢唔知咪冇咗我电话。 系。 咁样后屘联络唔到佢，依家个姐姐去到搵佢阿妈，佢又唔记得俾我个电话个姐姐。咁我唔知 我好想话有人话红十字会，我话我点样可以揾到？ 不过红十字会就通常系嗰啲咧咩战乱啊、失散嗰啲家人咧，我唔知呢个佢又会唔会都帮到你处理埋咁样？不如咁啦，嗱，你留低个电话，我哋睇下有冇啲咩相关机构咧，我哋望一望有冇边啲可能系即系相关可能帮到你噶啦，好唔好？ 好啦， 好 啊，唔 该晒 你， 好多谢你， 系阿 T 啊，系阿阿丽姐姐啊， 系啊， 我咧应该最大机会咧都系揾翻佢啲姊妹 或者 agent 系啦，帮下手咯， 睇下帮唔帮到啦 吓。系啊 ，OK， 好，我哋再听下听众电话啦。Hello， 你系边个？ 人人赞我，我赞人人。 陈生你好， 喂， 系啊，你好， 你好， 风吹快活人 ，Hello， 系，你讲啊。 好啊！我想讲讲咧，我个工人咧就喺前年十月九号到嘅入职嘅，咁到而家有年几啦。咁年几咧，其实我屋企咧个需求咧就系话照顾我爹哋，咁一个人家一个 B B 啱啱出世嘅，咁啊两个咁啊我哋大人夜晚一餐咁都 OK 嘅啦。咁我哋先生后跟住同佢讲明晒，即系种种嘅要求或者系点样嗰啲假期各方面啦 ，O T 嘅嘢嘅。讲晒之后咧。有好多嘢其实佢好贴心咯、 啊。例如呢 例如就夜晚通常佢哋八点零九点钟就 off 自己入房瞓㗎啦。咁八点零钟呢佢可以呢其实即係见到我个女呢佢话即係啱啱而家我个女都九个月㗎啦。咁初初呢八点零钟佢喂就入房喂人奶喂媽咪奶。咁我喂完媽咪奶瞓，咁佢都瞓嘅啦。但係而家咧，整下越嚟越大，需求大咗，可能佢飲奶又多咗，次數多咗，佢直情唔使講，佢自己去開奶。 哦，即係呢、這個 話，呢個唔係話必然噶嘛。 係係係。 但佢 office hour 以內，即係其實都已經八點到九點，佢可以做，佢一樣可以幫佢做埋先。 係。 嚇，此其一啦。咁第二咧就話，譬如佢星期一至六咁樣開工，我係放星期日俾佢嘅。 係。 咁有陣時星期六咧，咁我哋有陣時會出街啊嘛。咁又係出街，又係講緊即係可能出到成十一二點咧，都好啦。佢可以咧就 等到你翻嚟。 係啊，等到我哋翻嚟㗎。 咁好，即係當打個招呼，有啲交代咁樣喎，幾好喎。 係啦，佢打完招呼，仲要問下太太先生有啲咩要洗啊，或者因為我太太是為人奶，咁啊有啲奶袋啊， 係個泵啊都要啦， 係啦，阿田應該知啦， 係啊， 如果你為人奶，應該即係有奶袋，有啲 K 卡要洗啊，嗰啲清潔下， 即係佢都會幫手去處理埋，因為第二日佢放假，咁啊太太咧都要用噶嘛， 但佢咁夜，佢都會記掛住呢件事喎， 好盡責啊， 嗬，係好盡責噶。咁你嗱咁就係咁樣啦，我哋人性咧，其實就唔需要去啦，因為咁夜人哋等都等到你兩三個鐘，翻到嚟你仲要人哋繼續， 係咯， 啱。 做嗰 part 嘢唔係短暫，係五分鐘十分鐘， 起碼都半個鐘㗎，你要消毒啊，又成， 佢又要消毒，部消毒機又一個鐘消毒，咁即係橫跨一個鐘，即係其實講緊十一點幾咧點幾先瞓得到，我哋個年代，我話唔使啦，爭啲。我姐姐叫 Yandy， 咁我直接叫佢第二招 Yandy 嘅。 哦 ，Yandy，Yandy 啊，咁我定叫佢第二招啦，第二招起身你先幫洗啦。 系。 啊，咁我咪第二招起身洗完佢先 ，OK 食埋早餐，咁咪算走咯。 先出去。 呢啲好啊，呢啲、即系你话佢如果做份内事咧，你亦都不能怪佢。但 系 佢额外付出埋俾你咧，你就觉得哇好窝心。 系。同埋你见到佢系有心做，佢唔系觉得我系打一份工，所以我就做啦。老细叫我做，而系佢真系有心想去做，呢、這个好紧要。 你仲要对比我哋香港一般打工仔咧？你试下类似咁嘅情况，晨早睄走咗啦。我哋如果 office 嗰啲咧， 十点几咯，你谂下。 系啦，你 等。 点会仲等埋个老细？老细啊，你开完会翻嚟有冇 report？ 我要帮你打。 咁又咁讲喎， 曾志豪 系 咪？ 即系曾志豪，因为我呢个工人咧又请得几好嘅，因为佢系张白纸，咁啊印嚟嘅，咁啊过到嚟咧，就真系乜都唔识，佢都会嗰个 agent 都同我讲嗱，呢个姐姐咧好 纯嘅， 乜都唔系啦，乜都唔识，唔好咧就唔好在，可能你乜都唔识，你要重新教。OK， 通常都系咁讲，系。 咁我就煮餸 OK 嘅，我都 set 煮好多年飯噶啦。咁 你自己教下咯。 係啦，我一教一唔教就試，我一教到而家一年都年半啦嚟咗，佢識整35、36味餸到啦。 哇！ 恭喜 你日日可以有 A 餐食到二聲都食唔曬，真係正。 一個月 我哋日日咧個對話咧就係WhatsApp， 譬如我先生朝頭早咧八點鐘我走啦嘛，咁我走我就會先生今晚食咩餸我就唔講，因為日日都係食嗰啲。 咁我就會諗下，我得邊樣送俾佢，個刀圖整咗俾佢，佢就夜晚原原本本做曬出嚟。 好犀利啊！你個你淨係 send 咗相啫嘛，你話跟住佢可以照得到出嚟。 佢之前有教佢嘅，即係初初嚟到嗰時 候。我教完之後咧，咁我就剔張刀圖，咁佢有嘅我又有嘅，咁擺咗個。擺咗落去嗰個 WhatsApp 入面咯，我度，咁就中意食咩餸，中意飲咩湯，咁就 WhatsApp 咗佢，就會賣曬俾你咯。 好啊， 你諗下，要照顧一個九個月加一個長者，仲要煮飯，其實都幾大工作量。 啊、 但佢仲可以做到咁貼身喎，係咪？ 係啊，多謝你電話先，真係係啊， 好。 Thank you 陳生，拜拜。其實陳生咧，即係就互相嘅，因為點解咧？佢都好啊嘛，佢唔會夜媽媽 感恩， 係啦，佢唔會夜媽媽嚟翻嚟，仲使多佢做多兩樣嘢咧。係啦，咁人哋看著眼淚，可能就會覺得咁呢個阿 Sir 我都抵幫啊，我會再幫佢多少少，真係係啦。好啦，我哋爭取時間聽埋呢個電話啦。Hello， 你係邊個 ？Tommy，Hello Tommy， 早晨，我叫 Tommy。 Hi Tommy， 你好。 係啦，讚姐姐。 我姓麦嘅，我叫做麦伟强，我唔怕讲全名。我就想赞赏一位印尼嘅工人姐姐，佢叫 Anna。 Anna， 佢咧就因为咧，佢喺十年前咧，佢系照顾我过咗身嘅妈妈。 系 我妈妈咧，因为咧年纪老，嗰个问题咧有好多老人家嘅所谓臭脾气。 O K， 咁咧已经请咗好多菲律宾啊，其他泰国姐姐啊，所有姐姐，我妈妈都唔满意。其实就唔系啲姐姐做错事， 系 我妈妈一个老人家嘅问题咧，个古怪脾气咧，特别要求得高。但系始终佢因为佢系我妈妈，所以我一定要尽量迁就我妈妈。 啱嘅， 所有姐姐都讲话唔系你哋嘅错， 系 我妈妈个老毛病啫。 O K， 唯一一个最后一个嗰、那个 Anna 姐姐，佢应该今年系60岁啦， 哇！ 岁啦，系啦，咁咧佢哋会正式退休。咁、 okay. 咧，但系咧有一个我就想赞赏下佢咧，就系、是、我妈妈咧就向住呢个印尼姐姐咧 Anna 姨姨咧， 系 完全系冇投诉过嘅。 哇！ 直至到我妈妈 即系百年归老，系 系啦，百年归老。咁、那个 Anna 姐姐咧都系有送我妈妈嘅一程。 哦， 咁咧我就对呢个 Anna 姐姐咧就好有情怀，我愿意好。向大众所有市民嘅大众发誓，若果 Anna 姐姐有同我有对我有咩需求嘅话，我愿意好似刘德华同埋叶德娴有一套戏咁样， 好正， 我愿意照顾到佢百年归老。 哇！你呢个好感动嘅一个即系、心底话， 系 啊。 咁我想问一下啦 ，Anna 姐姐咧，佢做咗啲乜嘢，令到佢好似即系有魔法咁样，令到阿 Auntie 啊，虽然 Auntie 过咗身啦，但系咧佢之前点解会个个都唔中意，但系 Anna 就系维持六世唯一一个咁好嘅工人姐姐。 系咯， 嗱，其实呢样嘢我只能够咧。叫做可能人夾人緣。我媽媽喺幼時嘅時候咧，佢都係做一個馬姐嗰種工作， 係 唔同嘅。以前咧嗰啲主人咧，要啲工人咧就要不停24小時工作，唔從無怨言嘅。但係時代唔同啦，姐姐都係人，佢需要休息嘅。我咁媽媽個睇法就唔係咁樣，但我哋勸服唔到我嗰個老。 哦，即係佢個諗法就係上一代，當年我都係咁樣做啦，邊度又話有得休息㗎？而家你都係做姐姐啫，咁啊做啦，即係 Andy 可能以前會有個 怪得知會有咁多拗撬啦。咁啊 ，Anna 姐姐係點樣即係化解到嘅咧？ 佢咧就好識去遷就我個媽媽， 係， 所以咧就令到我媽媽咧都係好欣慰。直至到我媽媽臨終之前咧，佢都話。如果有能力嘅话，唔好炒咗印尼姐姐。佢真系亲口咁同我讲嘅、 啊。 但系 基 于咧，因为有一啲家庭兄弟姊妹啊，客观嘅因素咧，呢一方面我唔提啦。 系啊，知道。 姐姐咧就唯有佢自己咧就去过咗澳门工作。最近我哋仲保持咗联络。 系。 迟啲咧就会退休噶啦。 系。 退休咧就会翻去印尼咧就去所谓叫养老啦。 恭喜佢啊都。 系。同佢讲话，你有咩需要话，我愿意照顾到你百年归老。 真系好感动啊！ 系 啊, 啊，我相信阿姐姐咧，其实佢都觉得。呢段主仆情咧，好难得噶，系 啊, 啊， 可以照顾到咁样。 呢个大 兄点波系啦， 向呢位 Anna 姐姐致敬。 系啊，真系好啊，多谢你 向你致敬啊 ，Tommy。 系 啊, 啊，我觉得你呢个感恩嘅心咧，我谂 Anna 姐姐一定会收到，继续同佢保持联络啊。 系啊，其实你越听得多一啲好嘅雇主咧，你就会发觉咧，你对佢好咧，工人姐姐亦都会对翻你咁好。 相向嘅， 心美心 系 啊, 啊。 如此。长久的感情会令难题渐大，原来再快乐难对抗终摆，情侣 昨日放第一位，着迷了状态，能盲目的爱戴，争执意外开解，多一次容忍，重复的折磨怎么办？长期维持是困难，忍不到恋爱性习惯，解决寂寞无奈更难，毕竟留下睡床很冷，几多的爱方会令我们掩盖了一声慨叹。 山嘅难啊，我觉得今集呢一个人人赞我咧，可以为啲即系想请工人姐姐嗰啲雇主咧打一个强心针、嗯，因为唔好听得太多，都系嗰啲雇主局里边咧，全部都话点样贪污拐骗， 系， 嗰阵好多好人噶嘛，都有， 系啊， 系啊， 亦都一样要同大家讲噶，听日开始咧，豪姐咧就会放四日假 嘅， 我 唔记得咗，真 系，就会同全家去旅行 啊嘛， 咁、 啊啊啊、 我哋就下个星期一咧再见豪仔，不过听日咧。照样有桂花电王叫早，仲有东东一齐丰收发会人。 好啦，拜拜， 拜拜， 拜拜。